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中国拦王刘翔接受手术后，继续在医院留医。据报两日之后，他会返回上海。内地传媒报道，刘翔会在伦敦时间今日出院，返回奥运村。他在逗留一日之后，会与团队在13号飞往上海。刘翔较早时上载相片到微博，瞓在病床的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他举起右手，面露笑容地打招呼。刘翔表示手术很顺利，他感谢大家的关爱，自己很享受近年努力和拼搏的过程，这些都是源于自己喜爱跨栏，他希望努力康复。美股上升，但升幅有限，投资者再次憧憬多个国家的央行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英超曼联在纽约首日上市，集资23亿美元，股价收市报14美元，较招股价没起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07点，升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20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1405点，升3点。欧洲股市就下跌，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下跌4至21点。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昨日第二次亲身回应涉嫌出租劏房的事件。陈茂波说，太太有份持有的公司旗下两个旧楼单位当年是分租板间房而不是劏房，他强调板间房和劏房是两回事。陈茂波说，之前讲的都是真话，事件发生之后睡不安宁，他会继续做好工作，报答市民的托付。特首梁振英回应的时候就说，事件发生在十几年前，陈茂波已经交代过去的投资历史，大家应该向前看，而对方与太太将绝迹房地产市场是有承诺的表现。梁振英又希望陈茂波能够专心做好发展局的工作，因为对民生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和有几阵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6%， 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 Ideal Radio 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三期一田百货二楼展销场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力撑 DBC 继续广播。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们沙田见。 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之前，请考虑这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7个频道之外，亦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和 FM 频道。 哇！你睇，神九同埋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啦，好犀利啊！我都好想同嗰啲太空人见面啊！ 你好快可以见到佢哋啦。神舟九号载人航天代表团8月10号至13号访问香港，他们会在8月11号下午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还会有电视直播，大家到时一起看吧。 方太出马， 买去猪肉在猪肉档的时候，你跟他要猪肉皮，他甚至不收你钱的。 100蚊可以煮几多个餸？ 猪皮呢就真的是非常之悭的。 要悭，梗是方太超晒班。 现在你们的后生女成日都说要吃骨胶原嘛，是不是？ 是啊，女仔。 买餸要好，又要悭。星期日下午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1，你要快啲打，因为有方太出马。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的时候是连同租约，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 应该向前看，希望陈茂波局长能够做好他局里面的工作。 在20年前发生的事情撩出来攻击某些人，是鸡蛋挑骨头。 零售商有卖开这四种的日本婴儿配方奶粉都应该停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啊！咁啊，直播室有老总啊，李锦鸿，仲有小班郑家富啊，富哥 啊，富哥今日都上报啊，富哥啊， 黄色暴雨即系风雨飘摇啊，即系上报咧就都。未必是完全是好事嚟嘅，你知啊。不过当然呢啲上报呢，我哋就去撑大班呢个 DBC 呢，当然係义不容辞啊。但係 你法律界都有问题喎。你法律界都有问题喎，真係。 法律界就当然有佢自己嘅每一个律师。即係我读律师 读法律嘅时候呢，两位教授第一堂同我哋讲就係、是。你哋梗係觉得读法律呢係要寻求公义呀，係咪？不过啦，对唔住啦，如果你觉得即係呢个世界有真正嘅公义呢，你一即刻行出即係班房。 即係始终都系呢、大家都系咁平等，不过呢有钱个平等多啲啦，係咪？ 我諗佢嘅态度 倾斜啦， 佢就系表达呢就系法律或者呢个社会呢，喺人嘅社会呢冇绝对嘅公义，只有相对嘅公义。 嗯嗯， 即系你好难就揾到，即系除咗你喺圣经喺天堂或者地狱、黑白分明，你就可能即系喺神嘅角度或者主嘅角度，你先至可以咩叫真正嘅公义。即系如果你信教啊，但系如果咧香港好，全世界你人组成嘅一个嘅法院同埋律师，即系大家都明白，系只系希望系以最有限的资源你去得到一个最有效和最公道的结果。 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要兜圈了，直接答我了。那你又说呢，那些大律师是呢是不拒载的。那为什么报纸又写话大班又说你找特找不到律师呢，律师行话你有利益冲突呢， 即是大律师呢就有一个原则呢，就这个就是大律师的。 是。 你都略之一二啊，谂 啊少少啦，唉，真系，因为我哋嗰啲 英文 啲官司多，我哋真系 cap rank principle， 即系话咧，即系 cap 就搭的士啊，系嘛排队，咁你排到你咧喺的士嗰条龙咧排到佢咧，喂，我去山顶啊，我去呢、這个 赤立角， 赤立角 啊， 你都要去， 系 嗱，你唔不能够拒载， 嗯， 好啦，咁而家问题咧。啲大律师都有好多种讲法嘅 cap rank 嘛，咁佢话喂，你识到我噶，你都知道，如果我而家呢段时间我只车都未开工， 系 我挂咗个牌话我不啊，即 系暂停再下， 暂停再下， 或者往再下途中 都冇用噶，系咪啊？ 或者已经有人预约咗我啦，咁 样系，咁你咧嗱，即系咁讲啦，我唔系啊为啲大律师辩护啊，即系因为我都系个事务律师啫。即系如果我哋个原则就系咁嘅。如果我哋发觉佢嗰个嘅日历，佢嗰、那个即系时间系容许嘅话咧，佢就未必能够下下拒载。呢、這个呢、這个要搞清楚，因为毕竟嗰个都系人嚟噶，大佬唔通佢唔使放假，唔通佢唔使做佢自己私人啲嘢，或者佢自己已经接咗 job 系嘛？咁你都要。 咁咪有公職好啦， 又或者公職呢个都系㗎，係咪？咁所以呢嗱、今天头先老总话喂我郑家富上部，其实呢个都系简单嘢啦，大家都明啦，我都喺个节目度十级自由风讲咗，义不容辞啦，係咪？即系我作为DBC 一份子啦，咁亦都系即系假假地都系律师嘅，虽然大班成日窒我。 咁你有冇利益冲突啦、 利益冲突呢，就其实喺一间律师楼里面呢、 你系好难完全冇利益冲突，好难完全冇。不过咧，即系你话我间律师楼 又系， 我间系啦，又系相对嘅。我间律师楼咧，一定有银行嘅生意， 系 有东亚银行嘅生意，亦都有大陆好多伙伴嘅生意，一定有噶。 系 问题就系你点样去作为律师，你觉得呢件案对于你去接，你系咪即系想寻求一个公义，达到一个你自己想嘅目标？你可能会损失噶。我估我啲合伙人咧，即系因为佢好少听呢啲节目嘅， 未必想得到嗰个复杂性。 即系如果佢你如果我同佢讲深入啲咧， 系佢就劝你， 劝你唔好制啊！唔好啊！我谂十个有九个半嘅律师啊。 唔系十一个， 劝我啊！喂，大佬谂清楚得。 呢个问题都反映整个香港社会，即系所谓嘅大财团吓嗰啲咁嘅错综复杂嘅关 系。系啊， 佢中间就综合嘅企业都唔单一个财，呢个财背后有好多嘅网络啦。所以咧，任何嘅行业都可能都同佢系即系一定会直接 有啲困过啊， 困过。咁因此呢个利益冲突咧就可圈可点啊！即系你点可以完全去杜绝或者去避免咧？所以当有事情发生嘅时候，你点样去即系一路去？去揾翻嗰啲脉络出嚟都几复杂，譬如今日睇翻阿陈茂波出嚟解说啦，譬如今日明报都好，社论好，报道好都讲到咧，其实佢最关键嗰啲系冇交代到，即系只系喺个劏房同即系板间房啦。今日阿家父喺度更加好啦。其实法律上劏房同板间房嗰个分别有冇啦？譬如今日报纸都揾到系个别嘅律师话咧，其实就冇分别嘅咁样啊。但系咧，事实上咧，一方面喺个社会演变，因为喺嗰个时代啊。十几廿年前冇所谓劏房嘅名词，跟住嗰时只有板间房，就分租出去嘅啫吓。 系 劏房都系啲两三年先至呢个即系新兴嗰个名词咗吓。 以前都叫住房啊嘛。 其实咧，即系如果有啲律师认为劏房同板间房冇分别咧，我觉得佢就系多多少少都系希望为陈茂波即系解说嘅啫。即系你问我就系、是、即系你如果一个劏房咧，因为系最近。呢几年嘅一啲名词，而呢啲名词咧，过去嘅板间房咧，就好多时候都会72家房客嗰啲咁样，系咪？大家一大个即系大厅咁，然后大家就翻去自己啲板间房度瞓觉啊嘛，厨房啊共用咁。但系如果一个劏房咧，你睇而家啲劏房细到咧系豆润咁，但系里边咧可能咩都有嘅， 五脏俱全真系吓 啊！咁然后咧。你本来是一个单位的职呢冇咗走火冇咗应该建筑物条例底下对于啲窗门嘅。 阳光是啦冇阳光是。 嗱呢啲呢就对于当然你又喂咁以前嗰啲板间房或者嗰啲上下隔床嗰类呢都系有呢啲问题。但问题嗰啲一租出去呢喂我就系租个床位俾你我唔系叫租个成个房。好似成个房就等于一个小单位咁样。咁我諗劏房最大问题陈茂波面对最大要解说嘅呢到今天到昨日佢都未能够令到我哋即係说服我哋嘅呢就係佢冇文件去证明佢嗰啲劏房系唔系违反咗建筑物条例？ 即系拿出呢个事实嘅证明、文件嘅证明咁，所以咧纯粹一个即系口头嘅解说，或者系即系纠缠于某啲嘅字眼嘅解释个 definition 咧，就似乎呢方面咧就更加令到俾人觉得佢有种系即系欲盖弥彰咁样。同埋琴日一个最大嘅败笔就系咧，整个记者会你太快离开。咁嘅情况底下，既然系咁出嚟去回应问题， 不如唔好见啦， 系啦，我就答。答到你唔问为止，仲有冇？即系嗱，当你未必每样每问题都系答到，系啦。但 系 呢条答噶嘛， 个理由咧就话点解咁夜出稿啊？究竟咧系嗰系凌晨嘅嘅时分咧，定系翌日咧吓？咁啊就话好匆忙啊！喂，咁匆咁匆忙查资料，不如第二日发啦，有乜分别咧又？ 所以即系你见到佢系攞晒梁振英嘅精髓啦，系嘛？呢系梁振英第一大弟子嚟嘅大佬，系嘛？即系第唯一一个立法会议员， 赞佢有承担啦，真系吓。咁所以我都系觉得真系嘅大班系啱嘅，就话以后我哋唔系叫陈茂波下台，唔该你梁振英早啲收工啦，真系。 其实因为即系陈茂波呢件事咧，我觉得根本梁振英同佢，你睇到嘅就系佢放完假翻嚟嗰种说话。跟住就话俾陈茂波听，得你就做 啊、林焕刚提你嗰样啦、 嗯， 不过可能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你去啦。 我哋唔会再俾机会呢两个人噶啦，真系吓。 咁所以咧，嗱，不如我哋有吓、啊、听一听陈茂波吓点、啊、样对呢啲咩板间房、啊， 大家睇完之后听完之后洗耳啊，真系、 啊。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嘅时候系连同租约，里面有分租嘅住客，我系知识嘅。但是当年的分租单位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当年在旧区里面分租的单位多数是板间房，分租户呢共用厨房、浴室这些设施。不过我同意任何涉及违规的改建呢都应该依法处理。 啊，我要澄清刚才，因为我未看到有些、律师怎样去演绎呢板间房同埋呢个劏房呢，不过即係以头先啊陈茂波呢种说法呢，我相信而家啲律师认为，喂你都係唔好玩足字室啦，板间房同劏房你话即係究竟个分别何在呢，咁即係我相信有啲律师亦都觉得呢根本最重要嘅就係建筑物条例里面有冇违规。 嗯， 而你冇攞任何文件，淨係搵个人动出嚟，跟住呢唉，去到最尾仲喺度眼泛泪光，送阿女读书，探老人家病，但系就喂，老人家应该香港噶系嘛？即系咁究竟你边个老人家先？啊，系咪即系你远房亲戚嘅老人家移民咗英国好耐嗰个老人家先？喂，呢啲嘢唔好咁样搞啦。即系如果你系重要嘅，大禹治水啊！过家门三次都不入啦，系咪啊？即系你，即系你作为做大事嘅，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老豆，我哋咁多三个都系啊，即系送仔女去读书系好重要嘅工作。但系喺呢一段时间，吓、啊、你几日唔开记者会，一开之后就系我礼拜日就放假一个星期。喂，大佬呢、這个有冇承担啊？有冇？即系你说服唔到我，佢系唔系喺度逃避紧？希望呢就侧侧搏过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哋又唔记得仲有香港其他大事，执下胶粒啊，国民教育啊，咁啲人又唔记得。 即係期望佢自然蒸发自然淡化吧。 好明显。 阿林伯呢作为其中一个呢都系有曾经有子女喺外地读书嘅家长，我觉得呢去外地读书，一系希望子女呢接受一种另类嘅教育，第二希望有世界嘅视野，希望能够独立生活。 嗯， 使咩一定要陪佢去上学啊，或者去登记入学，我觉得真係冇必要。所以上一次呢啊小班係咁做嘅时候，我都同大班我话有冇必要啊，真係、 啊。不过啲个别嘅家庭关系呢我哋又唔好去评论，但係关键在于 啊真係公道嘅啫。 即係、啊啊、你可能啲佢啲父女情特别深嘅时候你可唔可以评论，但係关键在于呢即係你昨日听啊陈茂波嘅解说，你再听 CY 返嚟嗰个嘅回应，即係似乎政府而家就一定是挺他的，并冇系即系弃波任何嘅意图啊！正如阿家父生嚟讲，就系而家尽量希望嘅事情。 喂，咁我哋咪有弃埋英咯，就咁简单 系 咪啊？ 但系我哋有冇办法弃得到咧？ 唔系而家最惨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嘅，就系、是、如果佢系第一任发展局局长咧，佢、一定破咗十二日添，三日就可能攞台啦已经。不过问题咧，而家系第二任。即系佢好彩到咧，暂时叫好彩咧，就有个麦齐光喺佢前面。即系中央同埋梁振英觉得佢哋嘅面咧系要死撑， 纯粹一个政治嘅考量， 政治面子 系咯、啊， 政治考量。 连翻有即系两个局长相继堕马咧，就咁就即系无论北京 好 难难以接受噶啦。 系而家问题就系、是，我觉得北京就要俾个最后嘅通牒俾梁振英。嗱，唔该你。如果你隻马能够拆得掂嘅，你咪保佢咯，一定系咁讲噶。咁咪责，即系乜嘢责任喺晒佢嗰度。梁振英于是乎，喂得啦， 拍心口啦。 啊，中央政府唔叫你即刻落， 而家咪揽错咯，咪齐齐落咯，最好就系咪啊？ 所以咧，佢哋呢一镬咧都系孤注一掷。 仲有啊，梁振英啊，你几时先揾齐你啲文件？一次过同我哋交代你自己嗰、那个嗰啲咁嘅苏州乜 咧？就口口声声话司法程序已经开始咗。当然我都明白呢，嗱而家另外一个律师团队就是、以李柱铭为首嘅处理緊何俊仁嘅选举情情呢样嘢係真的。咁、所以呢即係佢梗係话喂你嗰度嘅选举情情已经喺律喺法庭里面开緊个即係工作嘅程序啦。咁於是乎呢 司法程序开始就不便多谈，但是我哋喺最第一次同埋佢喺议会里面都叫最后一次嘅答问大会里面呢，我哋已经讲咗政治归政治， 嗯， 司法归司法。啊、 你我都系中意长毛嘅说话啫，如果你讲真话嘅喺法庭咁讲，喺边度咁讲，有咩问题啫？ 咁所以呢佢好明显就梗系唔系想讲真话，梗系有啲嘢系要掩住 的。策略嘅运用嘅啫，即系唔系真系什么？ 即系策略嘅运用。同埋法律嘅观点嚟去拆点佢， 系啊，咁拆 就系咁啫。 我都想听下听众嘅意见，即系我觉得咧，陈茂波就系叫做系呢个系大话精，呢、這个梁振英系大大话精， 即系两个大话精加埋，而家就喺我哋呢一个嘅团队里面咩？其实你睇到林焕光嘅口吻咧，系代表紧而家政府内部咧系有一批人系好不满而家呢种氛围，佢哋会觉得。是累緊佢哋， 梗係啦，呢個 絕對係負資產嚟㗎啦， 能夠正正經經做佢哋所謂嘅實事。咁、所以你話如果禮拜日嗱，陳茂波就嗱，我嘅估量就係咁，傳媒咧，我相信會繼續喺呢啲問題上面，甚至有可能有啲再一啲新嘅爆炸品。哈，咁你陈茂波，你当时你一离开咗，然后翻嚟嘅时候喺机场面对记者群咧，我谂就系佢下台嘅时候。 梁振英咧翻嚟嘅时候就话俾我哋听咧，要我哋咧系吓讲事实啊，要兼听啊。佢梗系希望我哋好似咧系所有嘅传媒都好似啲爱国阵营咁，摆落唔知 A 十几版度埋藏咗佢喺度啦。希望吓， 唉、哎，你讲个爱国，琴日咧太空人嚟咧。头先我喺 哇铺天盖地啊！啲外国 喺个观台听到啊，黄楚标学校个校长啊，你知佢带佢个学校咧，带百几二百个学生去摇旗呐喊欢迎太空人。 你有冇喺电视见到啲小朋友嗰啲咁嘅言论咧？ 即系呢啲小朋友 吓亲我咁啊！真系。即系老人精嚟嘅呢个说话真系， 就系、是、正正系国民教 育呢啲教育嘅效果嚟嘅，系 教育嘅效果。嗱，小朋友我唔批评啦， 有人教 长咧，真系佢头先讲，哇，佢话我哋日日朝朝净系啲小朋友，即系得一两个系升国旗，然后其他啲同学咧一路望住国旗摇摇升上，我哋要将呢啲咁嘅精髓国家。辉煌嘅一面咧，系令到佢哋潜移默化。 哇！你演绎真系相当有感情喎， 佢真系差唔多。虽然字字未必相同，因为我争啫，我本来好眼瞓。哇！醒晒，大佬。嗱，呢啲咪国民教育咯，老总啊， 嗱，如果真正讲国民教育，你用一个情况去解释国情，谷开来岸， 嗯， 更加典型。嗰种既反映出中国嘅。政治同法制之间嘅关系，讲到官员嘅贪污，讲到地方势力嘅膨胀，话呢个正系整个中国社会缩影嚟嘅。你讲国情教育，点解冇人敢去提博谷开来岸呢？呢个就真系典型。 喂，唔系喎，老总，咁我有同啲外国报章讲句好说话。喂，全版咯，将嗰个法律、嗰个法庭嘅一啲嘅系一文一答咧写晒出嚟嘅吓。 呢个系有进步，因为呢个要向外国交代啊。 哇，真系，同埋我哋嘅司法制度几国家先嘅啫，几有透明度啊，真系吓，几有效率啊，真系。 即系我谂咧，最共产党最令人啊喺推动啲所谓国民教育。最令我担心嘅就係太表面化啦。乜嘢都係哇经济发达上埋太空，我哋几咁伟大。但係伟大背后里面有都係不为人知，或者佢共产党唔想你知嘅反人权冇人性嗰啲嘅工作。咁嗰啲你点解唔让我哋嘅小朋友知道，等佢哋明白到喂我都想我政府以后唔好咁。咁先寻求到个进步啊嘛，国家先真正嘅伟大咯。 一切以政治挂帅，政治凌驾呢个司法，整个公安执法系统咧，啲就整即系今日中国国情当中一个即系最难扭转，亦都系一个即系难以即系改变嗰个嘅现实。所以香港我点解咁重视言论自由？ 系 点解咁重视个司法独立咧？个关键就系嗰度啊嘛吓。 冇错， 点解咁紧张咧？警权膨胀就恐怕呢样嘢。是可以将内地一套嘢即係可以咁膨胀嘅 时候。最近你见到我哋学民思潮点样俾黑唔係唔係 俾呢个白 白嘅，唔系黑嘅，唔系黑社会。 因为我突然间 系 脑海闪起就系独立媒体，俾吓 媒体， 俾黑嘅人搞，跟住去到街头学文思潮就俾白道嘅警察搞。哇，大佬呢、這个咩社会啊？ 究竟有咩做号召添啊？佢哋系，唉，真系。 所以你一听到呢啲，睇到个社会嘅发展落去咧，如果我哋对呢啲问题唔去大声疾呼，我对唔住自己，亦都对唔住我下一代。呢、這个所以我希望咧，即系我头先买面包食嘅时候，唉，都好好阴功，我争啲同人嗌交咁滞。即系嗰啲有啲而家嘅， 喂，富哥，你系公众人物嚟嘅， 所以我真系好彩， 忍住， 我都忍住。哇，佢闹到嗰啲学文思潮嗰啲八九十后，话佢哋点样搞乱香港，吓冇脑嘅，吓太空人唔去欢迎，唔系我知道佢 有啊，好多人去欢迎啊，唔使我哋欢迎啊， 俾我听，远远见到我， 系， 所以我谂我都。重新考虑，虽然嗰啲价 系啊，嗱，你翻紧工咧嚟呢个直播室咧，你就系 DBC 嘅节目主持人。如果出事嘅时候就系咧，节目主持人郑家富啊，同人哋咧吓买早餐 嘅时候拗撬嘅嚟啊，要同你即系通识教育少少。工商呢个问题好复杂嘅，即系话如果你行紧去买嘢， 系 嗰段时间未系你工作嘅时间咧。是有好多 case 呢就唔属于工商嘅。不过当然呢如果你食晏 是、 啊、又或者有公司车 嗯 喺嗰度等緊你呢嗱呢、這个有得拗啦。 即係讲返一个即係问题刚才提到学文思潮一方面我觉得呢班嘅年轻人 嗯 值得我哋骄傲。睇緊香港呢个所谓言论自由社会我哋嗰个社会嘅资讯发达年轻人系醒觉㗎。 嗯 即系唔系话凡事由上而下你控制佢，佢有独立思考，佢敢于去面对，敢于去承担，敢于付出。啲、 嗯、 系香港好多学生慢慢冇咗嘅，即系我哋都系随波逐流吓，入名校吓，搏命读书，入好个科系揾钱。难得见到有班嘅咁嘅少年人咁嘅清醒，即系当然佢有不足地方，我哋应该系 要学习啊。要爱护佢。而家出咗事啦，喺街头度募捐吓，即系嗰啲系要 未得嘅吓， 要识得处理。 但系呢个嘅醒觉系重要嘅，呢个社会系改变紧。 十几年前咧，喺学运系相当低潮嘅时候咧，两位你记得我哋嗰阵时话，哇！我哋班年青人做紧乜嘢啊？即系你谂下，卡拉 OK 啱啱最盛行嘅时候咧，十个有十个都喺卡拉 OK 唱歌，即系你会见到喂， 系 嗰阵时嘅年青人，我哋又话佢喂你。喂，读书读乜嘢噶？一啲社会嘅触觉，你哋都唔去对社会嘅时事有任何关注。而家有几群啊，即系嘅年青人，佢好留意，亦都好投入，相当呢个有呢一个咁嘅知识同埋勇气企出嚟，我哋系应该鼓励。就况且佢哋就算系有啲乜嘢嘅做错。佢都系年青人嘅，边个唔错？何况年青人冇乜生活嘅经验，工作经验又唔多，错咗我哋作为成年人，咪应该教下佢哋，应该系咁样，而唔系咧，哇谩骂，甚至对佢哋觉得佢哋呢啲系搞乱，你可能令到佢哋咧系更加，即系你有班人当然一定话、我唔会听你、但有啲毕竟真系俾警察。或者俾啲佢啲长辈咧讲一讲咧，佢可能会缩翻。 即系缩一系咧，走去更加偏激，即系更加嗱，呢个就西方嘅经验，即系更加成为咧啲偏激啦，呢个大概咗甚加成为呢个即系社会嘅偏激力量，更加去即系反社会行动。而家佢愿意理性同你对话吓，同你倾。其实咧，你系要打压佢，系咯， 唔黑脸啊，好难同佢对话噶。 唔系佢留翻个位俾佢，佢又有预留呢个职位噶，嗰、那个委员会吓。不过佢肯定唔会入去啦。 好难同佢对话，咪即系佢系想听嗰啲佢中意听嘅嘢，咁啊梗系难。 不过你作为教育局长，你系要学习同梯类唔同嘅声音，你系学习嘅。 局长、你学习嘅。所有政府官员、高官、局长、司长同埋特首，咁你又话一张凳、一支笔。是吧 吹的因为你又信。 你仲有咩话一支笔一张凳、一本簿、 你是要谦卑学习同佢平起平坐。 最紧要带个脑去。 心聆听是啦。唔好先有呢个成见咁样吓、啊。 好啦、我哋今天呢老总开咗个题啦、都好多嘢讲。18721111相信你对陈茂波呢、必 定系一个最热门嘅话题。好，新闻之后再翻嚟咧，系探讨。 总之咧，大脚踢佢出嚟波嗰个足球场啱噶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美国东岸多个城市嘅机场受到恶劣气流影响，数以百计嘅航班被迫取消或者延误。受强烈雷暴影响最严重嘅纽约市金乃迪国际机场以及系拉瓜地亚机场，有至少208班飞机要取消。纽瓦克机场有35班航班取消，所有航班平均要延误3小时。首都华盛顿以及系费城国际机场合共60几班飞机要取消。芝加哥、亚特兰大以及系底特律亦有唔少航班受到影响。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分子持续在最大城市阿勒颇战斗，越来越多的居民要离开家园逃避战火。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说，过一个礼拜，6000几名的叙利亚平民涌入土耳其，大部分是来自阿勒颇。公署又说，目前有接近15万的叙利亚难民在四个邻国避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日稍后会抵达土耳其访问，预料主要会讨论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世界银行宣布任命中国银行家蔡金勇为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月起生效。国际金融公司的使命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可持续投资，以改善贫困和民众的生活。蔡金勇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史上第一位担任有关职务的中国人，他拥有波士顿大学的国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是北京大学的学士学位。美股上升，但升幅有限，投资者再次憧憬多个国家的央行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英超曼联在纽约首日上市，集资23亿美元，股价收市报14美元，较招股价没有起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07点，升4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020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05点，升3点。欧洲股市就下跌，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下跌4至21点。奥运男子足球季军战，南韩以2-0击败日本夺得铜牌之后，全体球员可以免服兵役。南韩凭着朴主泳以及系巨之节，上下半场各建一功，击败亚洲的宿敌日本。今次是太极虎首次赢得奥运足球奖牌，亦是自1968年日本之后第二个夺得男足奥运奖牌的亚洲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嘅骤雨同埋几阵雷暴。现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请注意雷暴警告以及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呢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信一样嘢，信公义，我哋信我哋听众。 如果佢封杀你，我对呢个政府更加痛恨。 首先，我唔明白点解其他传媒唔去撑 DBC。 大班系一个有心人，我信有奇迹嘅。 人善天不非，简单一个道理。 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哇，你看神九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好犀利啊！我都好想同嗰啲太空人见面啊！ 你好快可以见到佢哋啦！神舟九号载人航天代表团8月10号至13号访问香港，佢哋会喺8月11号下昼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仲会有电视直播添，大家到时一齐睇啦！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2日，即使他昨日再见记者都是厚住面皮继续死撑，想继续做局长，又迟迟未肯引咎下台。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的时候是连同租约，里面有分租的住客，我是知识的，但当年的分租单位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当年在旧区里面分租的单位多数是板间房。 陈茂波好明显是有特首撑他先决心再见记者的，而在早一日特首梁振英放完假之后，一落机就荣撑陈茂波，被人觉得他在度护短，亦都好明显是同民意背道而驰。嗱，苹果在今个月的7号和8号以电话访问了508位市民，其中有63%的人就认为陈茂波应该辞职下台，而有56%的市民就认为梁振英任命陈茂波是用人不当。 佢哋咧以為我哋就痴痴呆呆就坐埋一台，但系而家佢呢個政府咧就係痴痴呆呆就坐埋一台呢、這個新政府。 鯨魚隻鷹啊，保證大話精就得噶啦，要中英文對照，因為俾馬俾世嘅，唔係最緊要俾香港人睇到，誒俾世界人睇到呢個特首係咩人。 而多个党派包括泛民和建制派都认为是要求陈茂波下台的民意已经相当清楚了，陈茂波应该立即辞职，否则只会继续拖累整个特区政府的。陈茂波今日是踢爆劏房丑闻的第12日，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 8:07吓，呢、這个波波几时会滚出呢个系热辣辣嘅厨房咧吓？ 唉，头先有个听众话认住呢只鹰啊嘛， 正一大话精， 认住呢只鹰有个广告噶嘛，我哋免费同佢卖广告啦，不如 系饮品嚟嘅， 系啦，饮花旗参茶有保证噶嘛，系咪？我哋话认住呢只鹰，保住陈茂波就有保证啦，吓、啊。 大话精啦， 醒未咧？大家头先咧就系郑家富同你对于呢一个认住呢只鹰咧就叫醒你啦，18721111。阿林伯同我咧今朝坐喺度，虽然咧大班你要继续休息啦，一阵间10点 一阵 大班喺度噶，系咪？ 龙凤大茶楼， 即系佢未好似同阿佢未嗱佢。佢又系好似要离开香港， 系 佢都系放假， 佢都系放假， 佢放假都好似又系同你头先嗰点吓、啊、质疑我当年送女去读书咁样吓、啊，不过咧嗱，我哋呢啲人唔系做官吓、啊，大班亦都系花咗好多心血喺 BBC， 咁、 嗯、 啊，即系有 讲下啲大家唔知嘅嘢 啊， 寻晚好夜佢都打俾我， 系 佢关心住一啲电影界嘅公职。咁我非常感激佢真係啊！ 哇，即係咁咩嘢嘅公職？你講多少少 咧？冇，咁佢係電影發展局。 人係最中意聽一啲大家唔知嘅嘢嘛？你講到 冇啊，係咁多咋？其他嘢我唔方便講㗎真係 啊！大佬啊，咁你唔好講咁多啊！ 咁我就話俾你知，即係話佢嘅本職咧，佢竟然忙到咧係嚇頭痕㗎啦，但係佢仲要執行佢嘅公職。 咁我哋作為 正如另一個公職，佢譬如話，佢仍然嗰日佢好閉翳，揾啊周圍撲律師樓幫手，佢都仍然去。出席呢个系监警会嘅会议系咪啊？ 明白，咁我哋作为老友咧，我哋真系要 提醒下佢， 系休息啊，要 一个人咧、嗯、就即系好似啲蜡烛咁嘅，即系如果不停咁24小时咁、嗯，或者系两头烧咧，就真系好似烧完嘅。我哋咧喺呢度要撑住大班啊，即系要适当的时候点起嘅蜡烛咧，系、 嗯、 更加光亮。有时都要选择性地咧嚟去即系做一啲嘢噶啦，即系佢上次喺呢啲度。啊！前日咧，佢都话喂，佢都要、嗯、可能嗰个咩电影发展局啊， 系 吓佢应该要辞职噶啦，即系佢最好，即系佢自己都顶唔顺嘅，冇咁多时间开会。监警会我就叫佢谂过唔好辞住啊，大佬，即系监警会系一个相当重要嘅一个位置。咁所以咧，嗱讲开咧，就是、大班可能系咪礼拜日飞啊？ 嗯， 佢可能都会飞啦，系咪？咁可能同陈茂波同一班机嘅， 会唔会、啊、 可能都系去咁上下嗰啲地方噶啦，系咪啊？香港嘅家长送读去读书，英美加澳嘅啫，系嘛？唔通去非洲埃塞俄比亚咩？系咪？啊，对唔住，唔好意思，唔系歧视啊，即系不过咧，系即系普遍读书咧，系真系去啊较为先进嘅国家，呢、嗯這个系真嘅。咁咧，嗱，我当年啊。我有一年，嗱，你头先讲开我，辣着我个火头啊！嗱，我有一年咧系选举， 系 选举，你话重唔重要啊？咁梗系重要啦！选举都未，我都觉得我都不能够，我第二个女去即系外国读书咧，我嗰年我都冇亲身送佢，都系我太太自己， 嗯， 即系带佢去。咁你已经见到其实 几多岁啊？ 啊，好细啊，都系十五十四五岁咯。 哦，咁啊好啲。 系啊， 因为如果特别系读完中学嗰啲，去读大学就唔使带佢去啦。真系 吓。我一路以嚟咧，即系出去读嗰啲都系读中学、师大，读大学梗系唔使啦。嗱、 嗯， 陈茂波据我理解咧，佢啲仔女应该大过我啲仔女，照计就即系佢可能系读大学嘅今次。不过唔好估啦，就算系读中学，我相信。即系你太太同埋佢有个仔喺嗰边读紧牛津嘅，咁、 嗯、 为你个仔都及合资格有咁嘅吓，长兄为父啊，你去带佢个女女去外国读书啦，你应该留守香港。咁有啲即系今日苹果就话啦，系嘛？喂，上任13日就放假一个星期，估计从未处理公务。 嗯 唔使估计啦， 绝对系啦。 佢有咩时间处理到公 都未人睇晒啦，系嘛吓？ 咁所以即系一个我好少用无耻呢两个字嚟形容，即系啲官员或者我哋啲议员。但我呢两个字我系真系，我真系不得不喺对于呢一个陈茂波呢件事件咧，梁振英同陈茂波两个玩字嘅艺术，即系虚伪个伪啦，当然同埋。嗰种系执迷不悟以及死守不放，系要做官，系要顶住，跟住仲要做到咧。我系一个好老豆，我一个好儿子，我要做好我呢个本分，所以我都要放假。佢唔讲最尾呢一段咧，我琴日都唔系太开心。你讲埋咧，我就真系火都嚟埋。我觉得包装得太过分咯。即系呢种嘅太过分咧，阿林伯，你对于呢啲喂呢、這个肯定系最好你嘅教材吓，点、啊、样面对危机呢、這个负面教材，你令到人火都嚟埋啊！ 呢成个咧系特区政府嘅班子咧，嗰啲问责官员就无良咯，就 系、 是、我觉得无耻都唔系净系无良添啊，真 系。即系其实当然无耻同无良有唔同嘅取态，同埋唔同嘅即系嗰个嘅。影响啦，咁但系无耻可以系真系无量无耻咧，都系唔好啦，系咪？咁所以咧嗱，我哋又听一听啊，陈茂波佢否认 原汁原味嘅说话，你听咗之后你有乜感觉？你嬲唔嬲啊？真系啊！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嘅时候，系连同租约里面有分租嘅住客，我系知识嘅。但系当年嘅分租单位，并非现时所谓嘅劏房。当年在旧区里面分租的单位多数是板间房，分租户呢共用厨房、浴室这些设施。不过我同意任何涉及违规的改建呢都应该依法处理。 我在8月3日和8月5日晚上声明上面所讲的都是真话，可能由于我表达得不清楚引起了连番的误会，我对此感到非常之遗憾，我绝对不是挤牙膏式的回应。对于传媒的查询，我的宗旨是尽量解释和交代。由于传媒上星期对警捷发展有限公司的查询是涉及远至1994年即是大概18年前的事情，回应之前事实上是需要向警捷查询，而警捷亦都要翻查资料才可以给我回复。所以上星期日的声明的定稿的时候呢已经是比较夜，但由于不想拖延，故此在上星期日晚上尽快发出。人生下半场我是以服务社会为主轴，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的工作，以成绩来到报答大家的托付。我准备在这个星期日离开香港几日，我是想跟我女儿去开学，还有也都趁这个机会呢去探一探患病的老人家。天下父母心，我希望大家理解。 多谢啦，你做你嘅乖仔，做你嘅好老豆啦，继续好似张志刚话斋去做你嘅普通商业活动啦，继续搵水啦，唔该你。唉，真系 父母心啦，呢一句咧好明显咧系有 打温情牌， 系有人一早话喂要打温情牌同埋打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眼泪牌啊！你见到佢咧讲到呢一度咧系眼泛泪光。嗱，我觉得咧作为呢、這、一个咁嘅而家面对危机嘅高官咧，你唔系所有温情牌都用得着，几时用得着？几时用咗有反效果呢？阿林伯，我相信呢个就系反效果啦。 嗯， 人哋第一要期望你和盘托出，你就只系不断咁就系用你嘅术语同埋语句，就我尽量配合，尽量俾大家知道，但系就系得个讲字，企喺度动督就唔系笑啊，动督讲，跟住冇任何文件去证明你嗰所牵涉嗰廿几卅间。嘅劏房嘅物业，如果唔系劏房，冇违反到建筑物条例，你咪攞出嚟做证咯。你又唔攞 嗱，仲有一个好卑鄙嘅咧，就系话咧，哦，违章咧梗系唔可以啦，违规又唔可以啦。喂，但系佢点样安排啊？又话哦，嗰、那个咁样嘅警捷咧，我而家唔系董事嚟噶啦。然后就话啊，我太太又唔系大股东嚟嘅，我喺公司会卖噶啦。 系 诶、啊，我唔涉足香港。喂，大佬。你卖咗嗰个都系违章嘅建筑物嚟嘅，即系话转俾阿陈大文就得啦。阿陈唔能波，你嘅家人，你嘅家族唔用就得啦。 而家最重 要啲咩道理嚟嘅真系 嗱，而家开始咧，左派阵营同建制派咧，嗱，你见到有人开始问陈婉娴啦吓，即系开头话佢，哎呀讲大话。而家咧佢琴日有少少转啦，转咗口风啦。啊！再可能要再睇多少少，然后先再作出决定。所以咧，如果有机会，我哋请到超级区议会呢几位，包括刘江华、李慧琼、陈婉娴、白允琴、何俊仁、陶锦新、冯剑基呢七个人上嚟，当日佢哋喺商台嘅选举论坛，差唔多个个虽然。刘江华同埋陈李慧琼有少少保留，但系陈婉娴去得好尽嘅。嗱，你陈婉娴呢类人咧，最识走呢啲咁样嘅罅隙嘅，最识转驳嘅，吓啊呢一类人咧，就正正大家就要留意。你睇到佢嘅转驳同埋佢嘅调子转咧，就系、是、中央政府而家可能就叫 CY。尽量补，于是乎，琴日嘅观台咧，我听到佢哋啲评论咧系好得人惊嘅。 点样？ 你俾佢做下实事啦，而家差唔多交代晒咯， 交代晒 十几日，系佢真系咁讲噶，系、啊、真系佢啲评论员真系咁讲噶。佢话喂，十几年前嘅嘢，而家佢又企出嚟交代晒，你哋仲喺度系咁撩，系咁撩，呢啲咪？ 鸡即差唔多讲到咪同郑家纯嘅讲法一样咯，鸡毛蒜皮，鸡蛋里挑骨头，你俾佢做啊实事啦。喂，大佬，我俾佢做实事，佢走去放假喎，而家吓上任13日就真系放假一个星期，咁你系咪真系做实事，定系想逃避责任，想避开一时得一时呢？嗱，我系觉得咧，一定避唔到。立法会啲选举论坛大大小小，呢、這个一定系除咗国民教育之外咧，呢、這个就系同梁振英有冇僭建嘅问题，一定系第二大嘅议题。个个都会讲，个个都抽下你水，个个都出声就系好啦。我如果我问嘅话，你哋立法会新一届会唔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佢，兼且对佢有系不信 不信任？ 呢、這个咪系一路嘅政治压力，呢、這个政治嘅计时炸弹只会摆喺度继续停留。 咁呢只鹰点解咁蠢咧？仲要揽住佢咧？真系啊！ 冇，我都话大家都知啊。你呢个有一个麦齐光在先，佢冇得唔再揽，佢就搏一搏，佢一真系搏嘅啫。 心存侥幸， 心存侥幸 咩？吓， 咁你而家咁就唯有就系加快咗佢自己 CY。下台嘅压力嘅啫，只会系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 C Y 究竟佢点样撑陈茂波咧？嗱，琴日陈茂波开完记者会之后咧 ，C Y 又出嚟讲嘢啦，听下佢点讲。 因为陈茂波局长已经今日咧通过传媒系向社会咧交代佢过去嗰个投资嘅历史，我觉得我哋应该向前看。同时咧，我亦都注意到咧，陈茂波。局長同埋佢太太咧，亦都通過傳媒咧向社會承諾，佢哋除咗自己住自己用嘅物業之外咧，佢會絕跡房地產投資市場，亦都會咧係盡快咧將佢手上擁有嘅景捷公司嘅股票咧係轉讓嘅。我覺得咧依啲係一啲好嘅承擔，有承擔嘅表現。我希望咧陳茂波局長能夠專心咁做好佢局裏邊嘅工作。 哇！你梁振英講嘅嘢仲多過阿波波咁滯。喂，几时有交代过佢投资嘅历史啊？就系邱斌嚟讲啊，真系， 唔系咁， 佢喺度教我哋咩叫做板间房，咩叫做劏房啊？咁叫做承担。 咁佢觉得佢哋 哇呢只真系呢只系唔系鹰嚟嘅猪嚟嘅，真系 冇办法啦，认住呢只鹰啦吓，唯有就系、是、即系佢而家两个咧，基本上系唔系讲紧人话 啊， 佢哋两个咧系互相嘅吹捧。其实其他啲官员喺后面咧，个个都兴到，其他都兴到辣鸡噶啦。即系话大佬，你再系咁咧，其实即系所有嘢，你政府摆出嚟咧，系已经冇晒公信力。你做乜嘢嘢咧？嗱，譬如你嘅执胶粒咁样咧，即系你整个成个政府啊，做任何嘢，都唔能够说服到公众，究竟你背后系真定系假，真情。定假意，你梁振英已经有个僭建，你到而家都未肯出嚟交代。咁当然系嘅，可能俾佢咧，咁似乎佢啊，陈茂波都叫做系咁企喺度，不过都系少，两个都系小斗小啊，即系两个都，我唔系讲粗口啊吓，即系，虽然只系两个交代得少吓、啊，对于呢、這个一个就对僭建讲得少，一个对个劏房啊讲得少。嗱、啊，我自己睇啲报章。嘅部署咧，特别我睇完《明报》今日嘅社评咧，对于讲到话陈茂波同佢老婆许报明嗰几间公司嘅组织组成系唔系咁简单咧，我就估计一定仲有嘢咧，传媒喺度发掘紧，而且下一步必定系从税收上边咧嚟去下打。即系揾资料，因为嗰啲先至系死穴，死穴之中嘅死穴。劏房咧， 咁你咪蠢咯？你如果到嗰个时候先至话，唉，我隐退，咁点解唔而家就经已做 件事呢？有啲评论已经讲咗啦。如果佢上个星期隐退咧，佢再包装下自己，再锻炼下自己，四年后可能再选个立法会。嗱，佢都仲唔系好老啫。再选个立法会，如果醒醒定定选到，咁你再有机会从政，做议员好，做官好，都仲有可能。但如果你话因为俾我估中，仲有啲更大嘅衰嘢俾人撩出嚟，而下个礼拜翻嚟喺机场搏咪顶唔顺，嗰阵时下 台嘅话呢，你就今生今世好似佢声明讲啦，从此绝迹，唔系物业嘅市场，系呢个证券咯。 嗯， 咁所以我觉得咧，陈茂波真系好自为之啦。 同埋以呢个系啊写专栏而得到呢个行政会议成嘅张志刚咧，就请佢咧唔好再用啲咁样嘅系歪理咧，系去为佢去系开脱啦。 讲嚟听下。 咩普通嘅商业活动啊，有咩甚至经营劏房也不算违法啦、啊。所以咧有杂志指陈茂波系有涉及呢个物业投资，平常不过系人身攻击。喂，大佬有冇搞错？喂，咩叫不义之财先？ 咧 你有冇廉耻啊？你 系 喺嗰度欺压啲咁样嘅系冇能力去租一个好企理嘅整个单位嘅一啲嘅系基层嘅市民啊？ 唔系你张志刚呢一篇几时有劏房呢一个咁样嘅表述呢一篇咁简单嘅专栏咧？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张志刚，当然你系良营啦。但系你将啲事嘅事实咧系倒，即系完全系歪曲。你净系想话俾我哋听，喂，佢已经交代清楚，你哋唔好再攻击指控，就话仲企图想我哋话指控呢个陈茂波说谎，分租同埋劏房根本就系两回事。喂，边个令到我哋对呢啲问题嘅模糊同埋唔掌握？咪就系你自己陈茂波啫嘛。因为你讲嘢前言不对后语，咁我哋唯有就有咁样嘅揣测。正如林焕光都讲少少人话啦，喂，作为一个合理嘅人啊，都会揣测你系咪真系讲紧大话啦。因为你讲嘅嘢咧，前言不对后语，11:59嚟个午夜声明，跟住咧成个星期等咗你几日唔开记者会，就礼拜五开，跟住礼拜日就走，就想逃避。咁你种种迹象话俾我哋听，喺法庭 失踪啦，咪 喺法庭上面呢啲咪全部嘅其他 环境嘅证据啊，啲 证据等等，加埋我对你嘅人嘅性格、人品、诚信就有怀疑啦。好简单啫，就系咁嘅意思。 呢个张志刚啲唔系逻辑有问题，就脑袋有问题。分租和劏房根本就是两回事，咩意思啊？吓，劏咗房唔系分租俾人咩？一个单位有几个劏房唔系分租俾人咩？有咩分别啊？ 即系佢哋，我觉得咧，佢哋走火入魔噶啦。总言之咧，佢哋就有咗个结论，个结论就系冇事。跟住咧，之前写乜嘢嘢咧，都系冇事冇事。总之系我冇事，我冇事。最紧要一个人讲大话或者做错嘢咧，就是、我冇事，我冇事，我冇。但不断咁就系我冇事，我唔系，我系咁。但系你冇一个实质嘅证据去证明，只系不停咁重复我冇事。我交代清楚，我嘅责任就系完全系冇呢一方面嘅问题。梁振英系咁，陈茂波系咁，你呢个张志刚亦都系咁样嚟去助纣为虐，都系咁样写咁。 然后话俾我哋知啊，就啲报章文报、中文报章又几时有呢个劏房呢个名称？喂，有咩重要啫？重要就 系 你作为业主出租一个可能系有潜在危险、冇走科通道嘅单位， 冇错。 累死人啦、 啊！所以呢一点咧、就系、是、即系陈茂波嘅死穴咧，就系佢唔单止系一个普通局长，系一个发展局局长。就算佢系做一个普通嘅局长咧，其实佢而家嘅问题都好大，因为你作为一个局长咧，你即系你如果处理咁多呢啲咁嘅炒卖， 只有一个位咧，我会推荐佢做就厕所嘅所长。 厕所所长即系政府总部嗰啲厕所所长， 是但啦，系边个边度想用边肯用佢用佢啦。 喂，你唔好侮辱咗啲厕所所长啊！厕所所长都好有责任感嘅，洗到个厕所干干净净嘅。你俾佢可能佢吓唔会洗得干净，走咗去做其他啲嘢嘅。 嗯， 你睇到呢一类人咧，系好识走正面，佢系做埋啲嘢咧，系用最少嘅资本。是赚到最多的利润。这个不紧要，这个人的人之常情，但你咪唔好做官。 唔好做局长啦，咁就继续去做呢啲普通嘅商业活动啦。 出面好多人呢係走呢啲法律啦，甚至係犯緊法，不过冇人捉到就博懵嘅啫。但你入得嚟官场， 你就要自己清清楚楚，否则嘅话咧，你系将成个政府嘅公信力已经好少噶啦，冇咁滞噶啦，你仲再进一步拉向负面咯。 同埋呢啲咁样嘅行政会议成员咁样去护短， 系， 唉，真系。 新闻之后1872111开放大家一齐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伦敦奥运第14日赛事，国家队全日凭稳律泳团体赛增添一面银牌，是该项目历来最好的成绩。男子篮球四强，美国以109-83大胜阿根廷，将同西班牙会师决赛。男子足球季军战，南韩凭朴主永以及是巨之捷，上下半场各建一功，以2-0击败另一支亚洲队伍日本，夺得铜牌。田径方面，美国队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的金牌，时间是40秒82，比旧纪录快超过半秒。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国的张文秀本来排第三，但由于有选手申诉成功，令她最终无缘奖牌。男子4x100米接力的初赛，港队小组排第八，无缘决赛。在奖牌榜，美国以41金、26银、27铜领先，中国就以37金、25银、19铜排第二，英国就排第三。美国将对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是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商业制裁。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在4月向伊朗输送价值3600多万美元的石油，超过美国法律订立的金额上限，继去年8月之后，再次将这间公司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就说，黎巴嫩真主党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支持，将冻结真主党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以及是制止他们的商业往来。美股上升，但升幅有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07点，升4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020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05点，升3点。欧洲股市就下跌，英国、德国同埋法国股市下跌4至2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是相信、是迷信、是得悟，抑或是失悟呢？究竟你怎样作出选择？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少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们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2297-1891。 今年9月9日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2票，1票在地方选区，1票在功能界别。 三百几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今日信报余锦言的香港脉搏专栏，是批评陈茂波出来向公众解释是欠缺诚意和新意，亦都就是讽刺他为了劏房重新定义。余锦言就说陈茂波昨天就把握最后一次机会公开向公众解释他的劏房风波，但由昨天陈茂波的解释来看，能够挽回大众对他信心的作用不大。先讲个形式啦，以陈茂波的劏房风波来讲，全港关注。新闻界昨日获得通知，话陈茂波会在下午3:30回答提问。大家以为他会应该是召开一次记者会啦，但原来最后咧，先知道他只不过就是企出嚟讲几句咁嘅形式。陈茂波处理危机，但系仍然系咁缺乏诚意，而所谓解释喺安排上已经大打折扣，只会令同业反感。当然要解释最重要的就是内容，而观乎陈茂波昨天的声明仍然是不尽不实，又重复一段服务香港之心不变之类的空话废话。谁知道出来做公职的哪个没有服务香港的心？问题是在于被服务的香港人是不是对你投以信任？这个解释对危机自然没什么帮助的。而最杀食的就是陈茂波的一句板间房不是劏房，请问茂波了，板间房和劏房有什么分别呢？茂波此言潜台词是板间房并非犯法，亦都不需要谴责的。既然是这样，他在最初的解释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显然是心中有鬼，避得就避。如果不是，他应该一开始就将整件事讲得清清楚楚，反正只是板间房而已。叫什么房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间或者劏出来的房是不是符合建筑安全条例先。以香港房子的微型，间或者劏出来的房真的很难可以满足到防火规定，环境恶劣更加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所谓物以类聚， CY 内阁当中几乎人人都是文字专家，擅长语法辩论用字，不断创出佳作。自从茂波劏房应该叫板间房风波之后，全港的劏房问题应该有一大部分已经解决了，因为其中不少大业主会以板间房为理据，辩称他们间的不是劏房。至于怎样才算是劏房呢？当然是以茂波局长的定义为准啦。 早晨早晨，间办房啊，真是读错了点啊，间板间房，真系呢啲。 又讲翻呢个张志刚，我真系啲老人家系咁啊，好执着噶真系。佢就话咧，为求查证，本人啊呢、這个就系张志刚啦，就话特别喺呢个卫科软件查核本港中文报章嘅报道。喂，嗱，所以呢啲后生仔咧，就真系要阿叔要教你啊，真系。 系嘛？ 哦，冇咗呢啲电脑嘅查证，你就唔知咩噶啦。我话俾你听啊，我喺丽的工作嘅年代，我唔知有几多同事搵几多银啊， 系嘛？ 不过我哋就冇银，亦都唔会不屑去做啲嘢。嗰时啊，佢呢个喺铜锣湾喺湾仔租咗啲旧嘅单位就间房，嗰时叫做住房啊，登报纸嘅时候，嗱，我同大班啲咁嘅老饼就记得啦， 系嘛？ 系、哎， 即系我未够老，所以我唔识，亦都唔记得吓、啊。不过咧，我哋听下啲专家讲下。啲板间房同埋劏房其实即系系咪真系有分别啊？我啊睇揾到呢个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何巨业咁样讲，佢话板间房一般就冇独立厕所，正如我头先都提过啦，系咪啊？劏房咧就有独立嘅厨厕，即系厨房同厕所啦。但系根据建筑物条例规定咧， 所有居住的房间，无论是板间房或者是劏房，只要密封到天花板，都要有至少一个窗。 嗯， 窗呢必须面对外街，如果对住的不是外街是天井呢，这个天井至少要有226的平方尺或以上。 嗯， 不管劏房抑或板间房，未能满足以上条件均视为违规，就是这么简单。 嗯， 所以我想阿陈茂波头先即系个社论咧，一个好绝嘅讲得就系、是，喂，如果你咁样讲法咧，你发展局以后你仲边有呢一个嘅承担同埋有咁嘅能力去处理香港嗰啲劏房、啊？ 完全冇威信啦、啊， 冇晒威信啦、啊啊！你用咁样咁，即系大家而家有劏房嗰啲业主咧，摁摁脚啦，哈哈！你局长都系咁咯，系嘛？我啲都系拣板房嚟嘅，板间房你冇嘢、 啊。我都期望咧有一单官司咧，有一个嘅系被告去到法庭咧就引用话，诶，局长都系咁啦，我睇下个法官点样闹呢个局长真系啊！ 啊，睇下如何啦。嗱，不如 我哋嗱呢又我就真系好中意捉字室嘅。 你又系 呢、這个梁振英又讲话咧，呢、 這 个呢、這个呢、這个陈茂波就住佢投资嘅历史做咗交代。嗱，佢冇讲到话咧，系陈茂波就住嗰个单位咧有冇违章嘅建筑啊，有冇违规啊，有冇成绩？讲投资嘅历史。嗱，呢啲人就净系对钱、对交易有兴趣啫。嗱，我唔知做进行咗咩交易，真系啊！ 嗱，即系你会见到，我都话啦，你对投资对钱有兴趣唔紧要，呢个唔系罪嚟嘅。香港系一个商业社会，但系你咪继续喺商业社会打滚咯。你叻嘅，你喺商业社会点样叻你嘅事，但系你用紧公帑，出紧大粮，做紧公仆。如果你系其身不正，你点能够带领你嘅发展局嚟去处理劏房同埋其他僭建嘅问题，就系、是、咁简单。所以有啲人话，啲评论员讲，你俾啲实事俾佢做啦，吓唔好再讲。喂，佢自己本身已经冇咗公信力，佢仲点样可以做得好咧？所以啲人保皇咧，都保得好戆居，保得系保到上心口，以为只系保。嗱呢啲人咧，其实。我又系闹，又系好无良又无耻。你保呢啲人呢，嗰啲人呢基本上就都系为自己嘅利益嘅啫。因为佢要保王。阿王或者政府呢就啊呢、這个人同我出过力嘅。有乜嘢嘢咪话系搵佢做囉。佢可能有一官半职囉。大家都系为就系、是、咁样嚟去令到我哋嘅政府系乌烟瘴气。我哋听下啲听众嚟，好 嘛？好啊，我哋 首先系 17211 冯先生先，冯生你好，早晨。 诶，早晨两位， 早晨。系， 我想讲讲你话咧，陈茂波就送个女去外国啊嘛， 系， 就系、是、所以公事就摆低啦。 嗯， 古人有个下雨啊，下雨治水啊， 系啊， 佢三过其门而不入， 系， 梗系以家以国 以国事为重吓、啊， 点会能够咁子走咗出去嘅咧？劈低啲嘢嘅咧，为自己私人嘅嘢咧？ 唉，避风头咯，佢系吓， 即系冯生，你讲得啱嘅就系，即系如果你咁样做咧，到时如果你发展局有啲咩大镬嘢，咁我话，哎，我啲家事放假， 学阿英啦。我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啊，我都有电话嚟吓，同啲同事商有商有量噶。 咁、哦、不如成个政府总部搬去苏梅岛啦，好唔好啊？吓唔使喺呢个天马南啦，冯生系咪啊？ 仲有啊， 系 阿大班嗰啲啊，阿大班曾经佢话讲过呢个咩嘢嘛？啊，呢、這个苦中沉落啊嘛， 系 我都曾经试过好闷嘅时间，我自己作一对对，我俾阿大班 系 苦中啊沉落去，仇女要觅仇女就觅官员 系。 唔使话咁忧嘅，有时啲嘢 系， 我认为大班咧，其实咧，佢都心中噶啦，已经有数，有多少计划噶， 有系嘛，有 住系，唔系话讲得咁悲嘅、你唔好大班，唔好成日都咁鬼悲俾人啦、有啲阿姐啊，我都几十岁噶啦， 唔系，都系我哋都话咧，叫否极泰来啦，即系吓，咁你要知道咧，嗱，我从旁睇到咧，而家咧，嗱，我当然我觉得呢个做呢个做法冇问题嘅，佢打嘅系。悲情牌啊嘛，系嘛，啱、啊， 我明， 我明白啊，嗱，我同你讲， 呢、這个可能林伯教啊大班添啊， 又关我事，冇啊冇。 系啊，闹佢啊，因为咁嘅有啲阿姐啊，你讲得几悲又喊又， 系， 你真系想人哋自杀咩？有啲真系 唔得唔得，喂，寻晚我都有听呢个十级自由福，有几个听众好激动，真系唔系几好啊。 得噶，你要鼓励佢哋，要俾啲啊，俾啲，我都系咧，富哥咁讲嗰啲，富哥你嗰日嗰晚咧又讲得尽少少，有时啲嘢唔使话拿高个肚腩俾人睇噶， 系咪 啊？因为你财雄势大。啲勢力啊，喺度慢慢抄，慢慢抄，容易抄噶嘛，有啲嘢。 唔系嘅，你放心啦，冯生，即系有时啲嘢咧，公道自在人心。我哋而家咧，即系唔系攞起个土地俾人睇。不过咧，就当然咧，我哋觉得应该讲、应该做嘅，我哋系尽量做啦。多谢晒冯先生。好， 等， 好，仲有咩嘢？ 林毓华应该知道啊，林生有个墨镜，你记唔记得啊？ 有个咩话？ 漫画家有一个墨镜，你记唔记得？ 有个漫画家 叫墨镜， 佢曾经啊喺个一张漫画度出啊，就四五十年前嘅有出过一张漫画报啊， 系， 佢将朱自家隔年嘅，佢改咗嚟到用新式嘅演法。 嗯， 我讲多少俾你听啊？ 好啊， 得黎明即起洒扫情除。 嗯， 一早起身就同嗰啲细路仔啊，啲 B B 啊，就洗下个 pat pat 先。 嗯， 要内外整洁。 系， 仲有记分析，佢话既然做咗头晕眼花， 系 休下息啦。即系我话俾大班听。 嗯， 既然你而家咁辛苦，有一有都系。 啱嘅、好啦，多谢你冯先生，所以咧， 冯生讲话都啱嘅， 系啊， 嗰啲局长咧系喺呢个系翻紧工嘅途中去见呢、這个啊梁振英就嚟落台嘅特首咧，喺开呢个早会嘅时候咧，就听我哋嘅节目， 我 知道咧香港嘅系人嘅心声，关心咩？你做错咗啲咩？ 我以为啊， 悔改系嘛？ 林伯，我以为你话叫佢哋翻工之前洗下 pat pat 添。头先阿冯生话啲小朋友 唔系 同大人一样 嘅 啫，都系要洗下个 照镜一样。咁你做得好唔好？你明啊吓？做得够唔够？ 嗱，讲翻呢个陈茂波，佢所牵涉嗰间即系大角咀海兴大厦，曾经啊俾人哋咧，原来咧有个化名喺明报有个叫陈太，就向明报表示咧，海兴大厦有200户，其中约一半咧，都可能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出租单位里边咧系改成劏房嘅，咁啊曾经向过有关方面就喂好危险噶、哦，会唔会有违规、会唔会增加咗大厦嘅火警嘅风险，对大厦嘅电力系统会造成过大嘅负荷，因为佢话有啲劏房嘅单位咧改咗啲水渠，楼下业主就大叹自己单位咧喂天花不断漏水，于是 水 就投诉、 嗯， 但系你知唔知屋宇署有一次点样同佢讲啊？ 点讲啊？ 屋宇署就打俾佢啦，佢话喂，佢哋已经查过啦，发现嗰啲劏房改建咧系不属于优先取替的部分，所以暂时不会采取行动。 嗯， 嗱，你会见到咧， 阿富啊，佢话当年讲嘅啫，今天就唔系噶啦。陈茂波如果仲仍然系吓，系仍然拥有呢啲物业，当然话佢唔系啦，佢太太拥有啦吓。咁咧就系、是、 应该点咧？ 名人啊嘛， 系 啊，我哋阿娥姐话噶，优先处理，特别关注吓、 我系惊咧，系唔需要关注添、因为嗰啲板间房嚟啫嘛，都边有事啊？唉，而家我最惊系咁，所以咧，即系法例上面摆喺度，究竟我哋嘅政府有冇啲咩嘅承担，有冇咁嘅能力去处理呢一啲所谓？你而家优先处理啊，定系啲几时处理，都系代表住你嘅政府系对呢个问题重唔重视。你作为一个局长，自己都其身不正，你点样能够令到你下边嘅处方级啲技术官僚能够有所行动呢？这个就系我哋觉得佢唔应该继续做局长，立刻下台嘅原因咯，林伯系嘛？ 好啦，一齐我哋希望咧有好消息，我哋一齐喺度拍掌就话，哦，波唔见咗咯， 波唔见咗，吹走咗啊？吹走咗？ 唔知啦，爆咗啦，系爆咗啦，爆了。 风波再起。 言，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支持 DBC， 继续还声于民。 郑英汉，真正的汉子。 大班，人家要打压你，绝食示威游行，我一定会，我飞回来都会。 听你们的电台呢，就听了几个月左右，一听过之后就不可以不听了。 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林伯。 嗯， 头先你就话叫阿陈茂波去洗厕所，有个网民头先你咪睇到吓，讲、啊、法都真系对于陈茂波嚟讲都好坎坷。佢话你叫佢洗厕所，就整臭个厕所啫，只会，唉，真系阴公， 阴公啊！ 你俾张好牌佢上，竟然仲真系再踩多佢一脚。 有另外一个系网上嘅留言，仲笑死我嘅啫。阿 Sandy 就话咧，唔好啊，一阵咧佢就劏咗，当多十个八个塔出嚟 啊！唉，劏房变咗劏塔， 大家都系苦中作乐，我哋真系， 唉，真系劏塔。好啊！我哋啲网民简直系即系呢啲创作呢啲嘅奇幻嘅理念，唉，苦中作乐。我哋面对咁嘅政府，其实香港人都几鬼凄凉， 凄凉嘅 真系晨早流流，我哋两个咁坐喺度，啊，对住个陈茂波讲咁耐，唉，听下我哋啲听众嘅智慧啦。赵太，早晨你好， 早晨赵太， 早晨啊，小班，早晨林伯， 早晨早晨， 系我想教下陈茂波啊，我绝对有资格教佢。 好啊， 咩叫尽心尽力承担啊？ 嗯， 我啊个仔14岁啊，第一次去英国读书啊， 嗯， 我送咗个相机啊，嗰边叫家啲人去接佢， 系咯，咪就系咯吓， 系啊， 要佢独立啊嘛， 因为当时我。我老细啱啱开间新嘅厂， 嗯， 因为我入去系应承帮佢手嘅，人哋一间新嘅厂，你就走咗去系冇可能嘅事，做到好啦，一年之后咁啱我要结婚啦，我夜晚做到4点钟，第二朝就已经上新娘车啦，要呢啲咩叫承担啊？再做落去，我大陆开咗间厂。有个客嗰晚同我讲，一定要我上去，有单嘢出咗事。我妈已经近就流离啦。我睇咗我妈，我都系决定上去。我走咗，我妈嗰晚就走咗啦。但系我冇后悔， 系 因为我做人有承担。 冇错， 我认引以为傲，呢啲咪叫承担咯。 系啊，同埋呢啲都系身教啊，真系吓。 你承担成个香港，我承担个人啫，一间厂仔啫噃。 系， 我系一个女人嚟啫。 啊，唔系啊，咩叫吓？阿赵太，女人好紧要噶。 能， 我睇翻咧呢个系阿梁振英呢个班子咧，入边有好多局长咧，都系啲物业系由佢太太持有嘅，无论系海外嘅，系香港嘅吓，真系吓。 系啦，我唔讲佢呢啲，我讲啲。承担啊！你点样承担我哋香港啊？我叫佢，你唔系用个口去讲嘅，我就系讲呢几单嘢，你可以去查，你可以去问。我老板而家90几岁仲响度，你唔知你根本呢个人系冇人格、冇人性、冇诚信。你话系基层出身，我都系基层出身。你基层出身，你自己住豪宅，你俾啲又危险又热嘅房人嚟租，你咪租平啲租俾人啦。我而家都有楼租俾人， 板间房嚟啊！佢话唔系劏房 嚟嘅。实低于市面去租俾人嘅，我知道人哋租楼嘅痛苦，所以我对同我啲租客系 keep 得好好嘅。你自己问下良心啊，你有饭食，你都起码俾碗粥人哋饮啊嘛。你自己讲嘅嘢，你毫无诚信，你讲乜嘢自己讲到咁巴闭，自己系基层点点点。你自己忘记晒你自己嘅过去啦，已经。你而家净系个人性就即去点样去搵钱？ 你点样去揾着数？ 所以冇计啦，佢老板撑佢啊嘛，就话咧，仲话希望咧阿波波咧专心做佢局内嘅工作啊嘛吓。 呢啲咪亦都系阿赵太啊，呢啲系头先我都提过。政府内部同埋啲建制派中人开始发动佢嘅机器，就话大家唔好再闹佢啦，佢已经交付落晒啦，俾啲机会佢做先啦咁。 我哋要用人民间嘅智慧，我唔信咁多人对付唔到呢两个监察啦。 嗯，讲得好， 我要心平气和。 讲得好， 一定要对付佢嘅呢两个嘢，唔可以俾佢捣乱香港嘅呢两个监察。 即系佢两个基本上就扭曲晒我哋过去喺即系对面对一个政府应该有嘅公信力同埋诚信，完全咧系擘大眼讲大话，净系得我讲。冇实质嘅证据就话自己系啱，自己系对。 梁振英系啊，成日用嗰啲文字去玩弄。你话 佢话咩？全心全意服务香港，用成绩去报答市民嘅托付。我几时有托付过你啊？ 系啊， 唉，多谢啊，真系吓。 系啦，仲有一样啊，佢用文字佢话咩话？核心价值唔系某个人嘅专利，当然系某人专利，你要有良心有正义感嘅专利嘛。好似呢啲冇良心冇意见咁就唔系专利咯。 讲得好，多谢晒你赵太。 好啊，唔 该。多谢晒。跟住到张先生， 张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 不过听咗梁振英咧响翻嚟咧讲撑下波叔啊 吓，系啊， 我都嚟埋， 系咯， 点可以咁样讲法嘅啫，系咪？呢个波叔根本冇资格做呢个局长嘅， 你 好似啊一个人做咗财政司长啊，我算佢吓，但系佢原来俾人发觉成日偷钱嘅，咁我话我以下都唔偷钱噶啦，啊，我继续去服务你哋噶啦。 系啊，绝迹于香港银行界，唔入钱俾银行噶啦，吓，自己摆喺床下底算啦。 系啦，用乜嘢政府啲钱俾你偷晒啊？ 系， 即系唔可以噶嘛，根本上唔可能嘅事啊嘛。啊，最讲讲个黄国兴啊 吓， 黄国兴我成日话浪费工厂啊吓， 系。 咁而家你知阿波叔一日10,000蚊以上嘅人工噶。 嗯 咁佢又唔做嘢，又唔使剩，咁又个日资人工咁啊？ 系 呢啲系咪浪费工厂咧？ 仲即刻走去放假添，而家 系啊！黄国兴应唔应该去发展局嗰度写大字报咧？ 嗯，写大字 啊！ 而家佢参选紧啊，唔得闲啊，真系 啊！ 得有机会咧，我哋如果喺呢个选举论坛嘅，我代表你问下佢啦。 系啦，我问下佢应唔应该去写添？仲有嗰啲。学民思潮嗰班细路啊，你俾啲警察咁样搞佢哋又唔啱啦。 系啊， 再加上啲老人家啊，嗰班老人家咧，根本上我怀疑咧吓，就系嗰啲收人工嘅。所以我建议咧，嗰啲学民思潮啲细路仔咧，最有啲老人家咧，咁样嚟响佢对面咧，你又叹佢。走嘅时跟踪佢去边度？ 哦，唔好侵犯私隐。不过当日咧，嗰班系学生哥系好嘅，佢系俾啲水佢饮，但系当老人家唔接受，另一回事啦吓。 系啊，即系呢班老人家，你反而咧，张生，我哋应该要即系对请呢一班老人家做呢啲咁嘅嗰啲人咧，呢啲人我哋就要即系闹到佢。闹醒下佢哋，或者即系对于佢哋呢种咁嘅行为，你利用呢班70-80岁老人家企喺度4个钟头，举起啲牌， 咁啊弱老啊，真系， 真系弱老嘅行为。呢啲人系真系又系冇人性嘅咯，你 送官救治，如果知道都系边个嚟嘅，真系。 嗰个咩论坛噶啦吓，维园论坛嗰啲啦，日都有几个嗰啲阿伯， 系嗰啲都知噶啦吓，冇办法。 讲系嗰啲系， 一定系。好啦，多谢晒你。好，跟住到冯小姐， 早晨，冯小姐， 喂，早晨啊， 早晨， 陈小班， 系你好， 你好，你好， 喂，我觉诶，我想同你讨论下咧，即系话阿陈茂波琴日咪话劏房同埋板间房，唔系，我觉得真系好误导视听，混淆视听，误导啲市民啊， 系。 因为点解你板间房同埋劏房系完全冇分别嘅？因为我识得有一个朋友咧，佢喺土瓜湾都系做啲劏房嘅，同佢嘅模式系一模一样嘅，又冇窗又冇剩，黑乜乜我去过，我话哇，我话你 窗都冇就一定有问题噶啦。 我话啲人点住啊？佢话佢自己搞掂噶啦，咁样。佢话你知唔知我咁样啊？即系咁样咧，可以即系赚到好多钱噶咁。哇，又系。 共用一个厨房，污糟邋遢，厕所乜嘢都系共用。哇，你难为你净讲得出话系唔同嘅，仲有如果你话啊，我今日杀咗人，俾人哋拉咗，哎，我大日永远都唔会杀人噶啦。 咁可以做一哥噶啦。 咩道理？ 根据梁振英同陈茂波讲，可以做警务处处长噶啦，洗手不干，金盆洗手。 你睇梁振英咧，我觉得梁振英咧，佢保佢无非都系为咗保自己。 梗系啦， 因为佢自己 冇噶啦，佢两个揽住一齐会消失噶啦，应该。 好啦，多谢冯小姐，好听新闻之后继续倾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伦敦奥运今日嘅赛事将会产生单日最多嘅32面金牌，国家队会喺跳水、拳击以及系竞步等项目争夺金牌。喺男子10米高台跳水，国家队嘅邱波同埋林若将会出战。男子拳击49公斤级嘅决赛，周士明会争取卫冕。刘红就会喺女子20公里竞步冲击金牌。球赛嘅决赛方面，上届奥运季军巴西会与墨西哥喺男子足球决赛对垒。女排决赛就会上演京澳嘅戏码，美国将会决战卫冕嘅巴西。中国篮王刘翔接受手术之后，继续在医院留医，据报两日之后会返回上海。内地传媒报道，刘翔会在伦敦时间今日出院，返回奥运村。在逗留一日之后，他会与团队在13号飞往上海。刘翔较早时上载相片到微博，瞓在病床的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他举起右手，面露笑容地打招呼。刘翔表示手术好顺利，感谢大家的关爱，自己好享受近年努力和拼搏的过程，这些都是源于自己喜爱跨栏，他希望可以努力康复。美国准备为火星探测器好奇号安装新软件，令好奇号可以到处行驶。科学家会在未来几日以遥控的方式为正在火星的好奇号安装新的电脑软件。好奇号目前的电脑程式只是用作登陆火星，要启动好奇号的六个辘，以及是用机械臂和探测的工具去收集样本，必须要安装新的软件。好奇号计划耗资25亿美元，是至今花费最多的火星探测项目。美国东岸多个城市的机场受到恶劣的气流影响，数以百计的航班被迫取消或者延误。受强烈雷暴影响最严重的纽约市、金乃迪国际机场和拉瓜地亚机场有至少208班飞机要取消，纽瓦克机场有35班航班要取消，所有航班平均要延误3小时。首都华盛顿以及是费城国际机场合共60多班飞机要取消，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底特律亦有不少航班受到影响。世界银行宣布任命中国银行家蔡金勇为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月起生效。国际金融公司的使命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可持续投资，以改善贫困和民众的生活。蔡金勇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史上第一位担任有关职务的中国人，他拥有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是北京大学的学士学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1%，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换冷气机梗是选自动自限电的啦。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9点04分，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1%。 那就要选全国销量 No.1 的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 言，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第14日的比赛顺利完成，美国以41金、26银、27铜在奖牌榜领先，中国和英国就排第二和第三，香港以一面铜牌并列75。今日的焦点就包括女排决赛，巴西会对美国，铜牌战就是日本对南韩。另外当然要留意巴西能否取得首面奥运足球金牌，对手就是另一支南美球队墨西哥。而在田径场上面最后一面金牌将会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咁要睇下牙买加能否顺利夺标啦。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信市民嘅力量系会斗到最后一分钟嘅， 一定支持到你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都希望你唔好真系执咗佢。 我自己本身喺大陆移民嚟香港嘅，第一次听香港嘅声音，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真实、好真个 true man 咯，讲啲真说话。 大伯唔紧要，我哋继续撑落去。 好多谢你啊！ 一生一个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去过法国南部走一转，又点算是享受过最迷人的盛夏假期呢？今个星期六和大家畅游法国南部最大城市马赛，零距离亲近摄氏33度的南欧，向沙滩用眼睛吃冰淇淋，到餐厅用嘴巴吃马赛鱼汤，还会以第一身分享下去天体海滩的感受。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旅游玩家，旅游中小卓陈俊伟同你玩尽地球。 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万元，你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揾出双方可以接受嘅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咁咪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系3199-519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一生要经过世上磨练，多事。 Attention！ 各位同事，今日我哋呢个任务非常重要，绝对唔可以有任何差错，因为一有差错，无论市民亦或你自己本身都会有危险。收唔收到 ？Yes sir！ 大声啲 ！Yes sir！ 最后 check 多次自己嘅装备。我数三声，大家一齐开，留心，一、二、三。大家听住，如果手头上嘅吸尘机系 OK 嘅话 ，Go Go Go！ 即系呢啲接窿接罅，同啲沙同啲垃圾混杂，你系一定要讲人手，动员埋纪律部队啊、民安队啊咁。 啊，秃警局长，你过嚟呢边，特首好。啊，得得得，唔使俾你啦。啊，系你秃警啊？叫班伙计用吸尘机吸嗰啲胶粒得唔得噶？ 我都唔知噶，不过睇电视啲专家系用吸尘机吸噶。 系咩？电视有影咩？啊，我去咗苏梅岛度假，哇，嗰间红色嘅度假船几正啊！打开个窗咧，嗰啲海风吹埋嚟啊，真系好爽噶，真系谂起都爽啊！ 特首啊，特首， 其实劳工法例做几多月先至可以放大假噶？ 关你咩事啊？你系警务处长咋，唔系劳工处长啊？ 系啦 。思潮嗰班细路搞成点啊？唔系，应该话搞思潮班细路搞成点啊？ 报个特首相当成功， 嗰位变装警员系完全系冇将佢嘅委任证系挂喺一个当眼嘅地方。过往我哋知道，其实唔同嘅立法会候选人佢哋摆街站或者过往系摆街站都未试过受到咁样嘅打压。 嗯，做得几好啊！嗱，多啲同班细路沟通一下，叫啲军装伙计啊，留意住自己嘅必犯。佢哋一出现咧就关心下佢哋，明唔明啊？彻底关心下佢哋啊！ 知道知道。我哋有便装做紧嘢噶啦， 系啊，集齐班细路啲资料未啊？ 集齐晒啦，集齐晒啦。 好，留翻秋天之后咧，再同佢哋算账啊！啊，个肚有啲饿添啊！ 啊，街口有间鱼蛋唔错噶，一齐啊！ 吓、啊，依家个海咁多胶粒，仲食鱼？ 唉，唔惊噶啦， 唔惊。你过嚟 做咩啊？食饭喺嗰边？ 食饭？你同我食晒嗰啲胶粒佢啊！快啲食啊！过嚟呢边，得罪个头 手啊！冇啊！ 食啊！食啊！食啊！ 好嘢嚟噶！ 中心天赐，妈妈咪呀，能用食物燃亮爱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离。 要吃 饭 啦， 老婆，今晚有咩汤 饮啊？唉，呢个地狱心战室咧，确实系越嚟越精辟啊！学文思潮啊，唔系搞学文思潮嗰啲点搞啊？咁嗱，阿林伯。今日经济呢就有篇网上流传嘅报道，佢就话警察新闻官怀疑喺 Facebook 用粗言骂学文思潮。嗱呢一段呢就真係好大镬啦。嗱呢一度呢讲到 粗口就冇读出嚟喎。 喺里面呢即係我会忍住嘅。一名疑似警察新闻官喺其名为 Rex, 阿 Rex 叶啊姓叶嘅啊 ,Rex,RX 啊嘅 Facebook 账户以大量粗言秽语批评学文思潮同埋支持者，认为成员冇权把便衣探员嘅照片喺网上公开，批评市民责备前线警员系非常过分，更扬言啊要到学文思潮十个街站度踩场。 哇 哇！留言引嚟网民不忿，有网民迅速将其起底，指称 Rex 嘅系日前呢个而家任职警察公共关系科嘅一名叶姓新闻官。警察向警察公共关系啊记者啊向警察公共关系科查询之后，对方确认有一同名职员。 嗯。 为发言人 咁佢系俾人哋盗用咗佢嘅身份啦， 咁 真系佢写 啦。咁而家查紧啦，该人员已否认网上留言与佢有关。由于指控声称有疑似警务人员作出有关言论，警方正跟进调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定必严肃处理。嗱，好明显咧，你睇到，即系我估勿论呢个系是否真实啦，大家当然要去查。我哋呢度咧，作为即系都要讲清楚，呢个并非一定系佢。不过你已经见到咧，网上边有一班人咧，系同警方喺呢一个嘅地区上边点样打压学文思潮咧，系仍然喺网上边同出一辙，都系觉得你班学文思潮班僆仔搞搞震吓，于是乎喺网上边又闹你。跟住仲话要扬言要踩场，我喺十级自由风已经讲过，我已经俾咗我手提电话佢哋，叫佢哋唔使担心，有乜嘢事最好就系、黄昏时间，如果俾警察踩场，即刻打上嚟，我即刻就喺呢度同个警察吓、电话直播出街，睇下究竟要用乜嘢嘅理据，能够咁样踩场，能够赶。好似喺荃湾咁，搞到啲细路咧系唔够胆喺嗰度要搬斗落去旺角，咁呢个咩嘢社会啊，大佬？ 好，用乜嘢嘅理据啊？第一，一定只系一个负责人嘅身份证就够、 嗯。 你俾咗身份证佢，继续做嘢，唔使同佢有任何对话，唔好嘥时间。第二，无需要俾任何其他资料。 进一步，比如地址系唔需要俾嘅， 电话、地址乜、嗯、都唔使俾。啊、然之后呢第三最紧要心平气和，唔好俾嗰啲人挑衅得到。 系。有需要身体嘅碰撞。 最重要就係最好搵个人呢係能够拍起晒所有嘅片段、 嗯、 作为记录。 咁、 这个、 第一件事呢、这个執法嘅队警员系咪应该先出示，如果佢唔系军装系咪应该先出示个委任状呢， 梗系要啦，咁但系当然呢、啊、你见到呢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嗰啲军装。 系、嗯。 你咪抄低佢哋嗰个嘅即系 number， 系系 呢个最重要，所以你话嗰、那个咁嘅便衣警察啊，呢、這个真系又系好有问题咯，嗯、大佬你真系真系大班话斋，你真系做呢一个保药党，你都做好啲啊吓，即系你真系即系做戏都唔交足戏，所以你见到咧而家呢一个国民教育咧已经去到一个水深火热，上下政府上下咧。都要以推呢一个国民教育而为最终目标。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咧，琴日就讲啦，嗱，林伯， 嗯， 佢话下星期就会公布国民教育专科呢、这个呢、这个国民教育科嘅专责委员会嘅名单，任期四年啦，大佬林伯， 话咗啦，你未来嘅三年就慢慢你酝酿，你可以做，可以唔做，第四年。一定要你做咯， 所以咧，仲要系一个具公信力嘅人咧，系做主席。另外有超过20名来自校长、教师、家长代表，啊，表明咧会预留三个位俾教协、学民思潮同埋家长关注组。咁即系21人咧。留三个位俾你啦， 即系举手咪浸死你啦 吓。所以你见到嗱，具公信力嘅人士。唉，狄志远当然系其中一个相当喺政府嚟讲有， 你唔记得有个杨校长真系 嘅人啦，系咪啊？不过我估佢会未必啊，我觉得佢会即系脱缰堕马 啊。 我估呢个有公信力嘅人咧，可能系一个退休嘅校长，都唔出奇。不过无论点都好，都系政府嘅人马。嗱，而家咧，嗱，我好奇怪，阿林伯。教协啲人去咗边呢？ 教协 你见到地区上边就净系班后生仔同埋家长关注组啲人。啊，前几日咧，我喺个节目想揾教协啲人，你知唔知个答案得到乜嘢？ 忙紧咧，嗱，会长啊身体唔好啦，系咪都唔参选啦？ 唔系个会长佢 都换人 啦 ，step down 啦，换咗人啦。叶建源加呢个黄克廉， 嗯， 去咗放假， 嗯。 唔系香港 哦， 喂大佬啊，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呢段时间唔喺香港，去咗边 啊？小斌啊， 啊 暑假歇暑啊，马要休息啦。建 源咧系选紧噶，大佬，你潘克黄克廉， 嗯、 你系作为呢件事上边一个好重要嘅人马。我见到最近有一张相， 嗯， 系学民思潮加家长关注组加教协。有一个记者会，教协系得一，嗰张相有十几人，但系教协得一个，而且咧系相当系低调嘅一个会员嚟嘅，一个人、两个人。喂，大佬，你教协点能够话俾我听？你仲系喺呢一个嘅运动上边系拿住支大旗啊？我已经不停要求， 冇呢个意图喎、啊，佢又真系 对唔住， 被逼摆上台噶，俾人哋 佢后屘俾我哋被逼咧、啊，都逼到就讲到话唔系噶，我哋一路都系同吓学民思潮吓同埋家长关注组，我哋企得好前噶，讲咯嗱，我呢度立子传召，我对教协 代表呢个家长嘅关注组就企得好前， 系、哎、我对于 黄之锋就企得好前， 我对于教协。真系相当失望，到呢一刻咧喺呢个问题上边，我已经三番四次要求你唔好将嗰个死线摆到咁厚啦。九月三号、九月四号喂开学啦，大佬，你梗要逼政府八月中旬，甚至你最迟八月底，你就应该要20号到，你就应该系要政府攞出个诚意 系咪各自国民教育？否则嘅话，你就要罢教罢课，咁样俾压力俾政府啊嘛。咁温和，仲系唔喺香港？你去咗边啊？你唔喺香港，系咪又系喺背后喂听紧阿爷训话？我系好担心咯，谂吧。啊，我哋听听咧，我哋啲听众亦都有欧先生。早晨啊，欧生。 早晨， 早晨，早晨。 郑生、林生，早晨。 你好， 系。系啊，我嘅想讲翻林茂波嗰度先嘅，系。 讲一 位， 系 啊，系啊，因为其实琴日睇住佢讲咧，佢咪话板间房唔系劏房嘅。其实我听完之后，我有啲即都几心痛嘅，即系我朋友做教书嘅，嗱呢啲真事嚟嘅，即系佢讲过咧，佢话有啲学生咧就同佢讲。我冇吸毒，我拍完啫。咁有啲咧就话喂，我唔系卖淫，我只不过做援交。咁我记得其实以前都有讲过，店铺盗窃其实即系等于高买。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即系要教下一代去对抗啲不良风气咧，就好困难嘅。因为佢哋都学咗好多歪理，即系点样去帮自己去理化自己，即係去優化自己講嘅嘢啦。咁但係我想像唔到點解而家會係一個政府高官去做一個咁嘅榜樣，即係括住啦，榜樣去話俾人聽，咁樣就可以代表自己冇問題。坦白講啦，其實我哋納税人 呢咪叫自圓其説啦，一嚟嚇， 即係我哋出糧俾高官，其實。佢唔做嘢，我哋都算啦。因为佢如果肯放假，其实放一个月两个月，其实都冇问题。只要佢唔好 放足，放晒佢啦。唔过我唔使佢， 即系我觉得 放长假。 呢个社会系咪病咗咧？点解高官会做一啲嘢带头去令到个社会或者下一代去咁样去学？即系我觉得一句讲晒，即系教坏细路咯。 系欧生，你讲得好。其实呢个社会系病咗好耐噶，议会里边嗰种嘅荒谬嘅组成，已经系即系病态重生。 但系系病得越嚟越过分。 系啊， 即系因为系以前我好难想象高官，即系你就算唔做嘢，我哋都话你即系废嘅啫。但系佢而家直头系做一啲嘢去冲击紧我哋嘅下一代。咁我哋即系。即如果我朋友教书，佢仲点样同啲学生讲咧？即系话啊，系咁，你都唔系吸毒者。 我哋唯有就系讲得一句得一句吓，呢、這个就系我哋最基本嘅责任啦，好冇？多谢你，欧先生。我系有嚟自澳洲嘅程小姐，程小姐你好， 早晨， 系你好，系两位主持人，你哋好，系 你好。 好多謝你哋啦，因為驚其實我唔係好想打電話嚟，因為聽你哋已經好大享受，但係咧好覺得時間真係好無多，咁所以都係講下自己嘅一啲嘅好淺流嘅見解啦。不過真係覺得好多謝你哋啦，好感謝你哋，即係特別感謝大班，即係傾家蕩產咁，即係我哋 唔好嚇佢啊，佢未係傾家蕩產嘅，你唔好嚇佢， 好有實力嘅佢仲係 大把。好，咁我其實咧講翻個正題先啦。咁我覺得梁振英同埋陳茂波佢哋都係一脈相承。不断喺度玩緊啲文字嘅游戏，咁梁振英就咩花棚啊、花架啊，咁陈茂波咧就劏房啊、板间房啊、现状啊、当时嘅状态，咁呢啲都系一个非常即系讨厌嘅一啲嘅行为嚟嘅，即系唔好话作为一个咁嘅高官啦，作为一个家长、一个正常人，我谂如果佢系你嘅朋友，你都想打佢两巴。真係啊！即係一種喺度猛喺度玩弄一啲咁樣嘅人，同埋咧係當你全世界人係低智商嘅，即係無恥，即係咁無恥、咁低能嘅人，但係在上位，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仲有一樣嘢， 上梁不正啊嘛，真係唉！ 其實最重要呢個係類似大陸，即係香港最可怕就係越嚟越似大陸，我哋絕對唔想。大陸咧就係專玩語言遊戲啊、語言暴力啊、滿口歪理。譬如最近嗰個朱成志，因為佢拍李旺陽嗰幅照片嗰、那個嗰位人士啦，其實可能都唔係民運人士，最後而家係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哇！就死罪嚟嘅大佬。 唔係，那個問題就係咁啊！兩位主持人，我想即係香港市民或者我哋作為一個中華地大嘅人民，都要好小心，歪理越搞可以越大，罪名可以越嚟越大。 咁如果呢个社会系我哋嘅即系香港嘅社会，我哋系唔能够容忍。而家呢个社会已经系达到连细路仔都迫害嘅，即系警方可以咁样去逼我哋啲好有理想嘅细路。嗱，你可以唔赞成，我成日都话，但你唔可以用你个公权力去迫害我啲细路仔。仲有理论上，你啲咁嘅警察系叫做 civil servant， 系人民公仆，你可以弱，即系咁样去迫害我哋嘅。 冇噶，有时候佢哋觉得系骑在人民头上噶啦吓。 佢哋而家想咯。但我所以我哋覺得其實香港最近即係當然係歪風四起，但係亦都有啲新風嘅，譬如就係、是、有好多市民自發咁去執一啲膠粒啦、 嗯。 其實呢一個係一種公民社會成熟嘅公民社會嘅自救嘅一種行動。咁、我好希望呢，即係我雖然喺海外，但係即係我翻返香港，我都係會做一啲我認為對社會有用嘅嘢啦。咁、其實我相信香港市民可以做嘅第一就是行公义。譬如如果我哋真係喺街见到啲警察係咁样围住我啲细路仔，我哋市民又围返啲警察囉。同警察讲道理囉。 係 因为唔可以咁，如果你越系唔理，因为香港人最大嘅问题反而系非常之冷漠㗎。即係见到一啲嘢明明想出声，但又好似觉得唔好意思咁呢。咁于是呢就会搞到嗰个社会嗰个歪风越嚟越严重。我觉得系真系需要。嗱，好老实讲，如果我哋喺澳洲有个人系咁样去逼啲细路仔，或者好唔公道咁样呢，啲人真係會圍住你㗎，你做唔到㗎。所以譬如有啲大陸嘅人喺澳洲啊，好即係好唔啱咁，譬如佢哋係泊一啲車喺一啲 disabled parking， 即係嗰啲殘疾人士嘅車位呢，有人即刻行上去同佢講㗎啦。咁 提醒佢啦， 係一個即係佢哋當然係好多嘢都係即係 abuse 個社會制度啦，但係你慢慢個社會慢慢成日都係咁呢，佢都會少少冇癮，就開始考慮一下自己唔應該咁樣做。我覺得香港人真係要 社會要凝聚一啲正面嘅觀點。 程小姐，我哋香港都有啲內地旅客呢唔係好習慣我哋地鐵嗰個係咁逼嘅時候嗰、那個大家要讓下位。好多時候佢哋真係係就係塞住喺嗰個地鐵嘅口度，係唔讓人哋㗎，真係。 我社會，但係譬如我舉例啦，有一啲好離譜，譬如話警察圍住我哋啲細路，咁其他市民係咪應該上去幫手呢？咪呢个好明显㗎，你日唔做咪越嚟越似大陆囉。你做少少可能当时唔舒服唔好意思，但係新风就要咁去做。 冇错，勿以小善而不为啊，勿以小恶而为之。 我想讲其实而家香港人成日都话唔知点样自救，即係日日喺个咦鞋鞋听亲柜台都系啦，我当然自己都好唔开心。但係事实上起码我哋都可以喺个议会，嗱，议会内已经系好不公义㗎啦。但係如果我哋再唔用选票去教训嗰啲保皇党嘅话呢，香港人真系自取灭亡。 好多谢晒你嚟自澳洲远方嘅陈小姐。 用你嘅选票 啦，跟住到黄先生。黄生你好。 早晨啊，两位你好啊。我都想讲下陈茂波事件呢，我觉得陈茂波呢个人相当狡猾。第一，佢上次發聲明喺深夜啦，跟住之前呢就又話又講大話啦，又話係唔知道，跟住又話知道啦，跟住尋日啦又話臨放假最後一刻之前呢先至向記者交代呢啲事件，跟住而家走咗喇喎，而家想搵佢都搵唔到 了。閃啦真係。 根本佢呢個人呢就想利用啲傳媒就幫佢就解話，就唔係想面對啲傳媒嘅質詢。佢呢個人根本誠信好有問題。第二，佢話板間房劏房，大家都知道啊，板間房劏房爭個廁所啫嘛，基本上係同一樣嘢嚟嘅，同一樣剝削基層市民嘅工具。你法理上可能唔犯法，租板間房都冇話犯法啦，係嘛？租劏房都係因為一個屋宇安全嘅問題犯法啦，係嘛？但係你道德上係剝削緊基層市民，係嘛？咁根本上，就呢兩點佢已經冇資格做一個公職人員。如果 OK， 學你哋話齋，佢鍾意炒樓炒到夠，佢係一個私人嘅行事，係咪先？佢鍾意點做佢嘅事，但係佢做公職人員 sorry 啦，呢啲 冇錯。所以黃生即係我哋覺得，如果呢一類人你啲建制派話你俾佢做咗先啦，佢做咗先咪繼續用佢過去嗰種剝削低下階層，甚至係不理呢个法治嘅精神嚟去履行佢自己嘅公职，咁就係我哋特区政府之始，就係咁解。係咪头先讲佢哋係公仆，公仆读咩啲係公读一个公嘅毒瘤，咁样就割 咗佢， 就要割咗佢啦。好，多谢晒你黄生，跟住最后新聞之前啊，曾太。 曾太。 係。 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啊， 阿林伯同埋阿小班好啊！ 你好， 我觉得咧， 這個政府呢就真係冇得救㗎啦，因為佢梁振英同埋呢啲咁嘅高官呢全部都係由傳媒呢揭發出嚟呢先咁樣知下知下佢就唔承認。咁我覺得佢哋表現呢越醜陋呢無恥呢就越激發呢香港人有良知嗰啲人嘅即係嗰啲氣氛啦，嗰啲民憤呢就越大。咁加上佢依家壓迫呢CBC 咧，我覺得咧係咪可以要求咧嗰、那個咁嘅黃楚標咧、出嚟救人咧，睇下點樣做生意咧，就係一本萬利咧，即係講咗簽咗都唔認，同埋即係點樣出爾反爾？依家又喺政治舞台咁樣表現佢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醜陋嗰啲行為啊！ 好啦，多謝曬李曾太，新聞之後繼續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名婴儿朝早由长沙环李正屋村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列作谋杀案处理，正在现场调查。事发在早上六点几，这一名几个月大的婴儿由中孝楼堕下丧生，他的母亲送往明爱医院，之后再转送到葵涌医院。离岛区议员周浩鼎在港台节目上说，曾经到长洲鱼排视察，与渔民接触，发现有不少鱼反吐，但并非死亡。根据渔民的解释，是鱼食了胶粒之后感到不适的反应。周浩鼎批评政府迟迟未通报，令渔民无法及早清除胶粒，现时市场已经不再向鱼排入货，令渔民担心生计受到影响。他期望政府可以详细解释胶粒对人体并无害，恢复市民对食鱼的信心。美国准备为火星探测器好奇号安装新软件，令好奇号可以到处行驶。科学家会在未来几日以遥控的方式为正在火星的好奇号安装新的电脑软件。好奇号目前的电脑程式只是用作登陆火星，要启动它的六个辘、机械臂以及是钻探工具收集样本，就必须要安装新的软件。好奇号计划耗资25亿的美元，是至今花费最多的火星探测项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6%，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台湾田径选手杨全广在1960年罗马奥运勇夺十项全能镜银牌。其实他和另一位的运动员庄信一直都被视为是这个项目的夺金大热。杨全广虽然在比赛面七个的小项都是领先，但是因为在推圆球实在落后太多了，最终都是以58分不敌庄信而屈居亚军。但是他就成为赢得奥运首面奖牌的华人，更加有亚洲铁人这个美誉。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是相信、是迷信、是得悟，抑或是失悟？究竟你怎样作出选择？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 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邵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和我们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 由今日开始到星期日， Ideal Radio 会在领汇慈云山中心三楼314-315号铺隔离的销售站，由上午10点到夜晚8点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仲除收音机加送价值20元的电脑节入场券和柏斯琴行88折购物优惠券给你。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 DBC 继续广播到最后一刻。我哋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哋慈云山中心见。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前，请先考虑呢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七个频道之外，亦都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同 FM 频道。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18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 9:36我哋直播室有两位嘉宾，点解会请佢哋嚟咧？我就想系讲一声俾大家知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哋如果对一啲政府嘅措施系唔满意，如果政府又摆出真系话咨询嘅时候咧，就系、是、有时候咧透过嗰个持久嘅抗争咧，系可以咧令到政府咧系改变嘅吓。 嗱，呢个咧就系尖马之声，两位嘅成员包括副主席黄冠星 Leo 大家好， 林鸿达 系早晨大家 好，一位 Jackie， 一位 Jackie 啊，成日喺我哋网上留言噶啦 吓，两位年轻人 现身啦，今日就 系啦，究竟啊你？嗱，俾多啲時間你，因為時間咧，我哋十點前就俾翻啊大班啦。 嗱，嗰時鄭宇華出嚟咧，就話要將呢個尖沙咀嗰個巴士總站咧，就改變嘅成為一個旅遊嘅景點。 係啦， 好啦，點解會令到你咁嬲咧？嗱， 嗱，其實可能好多聽眾都未必知道。整个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我哋尖马之声系做紧乜嘢？因为其实成件事咧，政府都系好低调咁处理紧嘅，就系话紧2003年政府希望将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我哋即系叫尖马啦，就将佢搬咗去永安嗰边，就 广场嗰边 系啦，咁就 free 咗个尖沙咀码头，而家个地方就起一个广场，叫露天广场，咁就话振兴旅游业，即系呢个佢哋主要嗰个说辞啦。 系 咁啊，到咗2005年咧，佢哋就首次喺立法会嗰度咧就开始话搞拨款，就话我哋。要搬巴士总站啊嘛，就首先要有个新嘅巴士总站啦，咁就喺摩地道嗰度咧就起一个新嘅巴士总站。咁跟住摩地道个巴士总站喺07年落成之后咧，就开始搬巴士线啦。咁一搬巴士线五号线咧，就开始激起咗一啲市民嘅反对。喂，点解无啦啦要我哋由天星嗰度搬咗去尖东嗰度？我哋行过去搭船好唔方便、啊。咁就所以我哋主席就走出嚟就话。唔得，我哋要搞个反对嘅声音。 就搞手就你，原来系 搞手就唔系我，我都系中段先至开始加入。咁最主要嚟讲就由五号搬站开始啦。咁就我哋主席阿 Leslie 陈家朗咧，咁就召集咗一众嘅即系 帮主嚟嗰个陈家朗啊。 陈家朗唔系陈家朗， 晴朗嘅朗。 我想问下你哋做过啲乜嘢咧？其实可以咁成功地争取到咧？ 嗱呢一个咧，我 弊啊，真系成功个案啊。 系咯， 成功。争取， 我觉得呢个功劳咧，要归翻俾全香港市民，因为呢个系好重要嘅。冇市民支持，我哋几辛苦都做唔出咩嚟出嚟。咁最主要嚟讲嘅话咧，由五号搬站开始，我哋就开始发动好多嘅群众行动啦。咁 最关键嚟讲嘅话咧，就会系过去三次嘅啊、或者系佢过去三次嘅刊宪啦。咁同埋嚟讲一个刊宪之前咧，其实亦都系做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话09年2月咧，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内论坛咧，咁就即系都有入纸申请，咁就被接纳咗，可以过去提交报告同埋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咁翻到嚟咧就。变咗就话成为咗一个叫做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关注项目啦。咁、三次刊宪嚟讲嘅话咧，佢因为佢 哇有借助外国势力佢哋吓， 唔止啲系国际势力添啦，联合国系咪？咁就三次刊宪咧，咁就佢其实系以道路工程 系。 嗰、那個模式嚟到去刊憲，佢嗰個刊佢嗰個諮詢，佢嗰個所謂嘅叫諮詢咧，佢就話我而家喺嗰度要做一個道路工程，我唔係去起廣場，咁、變咗就我 奸啫，你咁做法啦， 直頭奸啦、啊，因為仲要有一個問題，剛才頭先 Leo 講過，係政府一路刻意低調去處理咧，就變咗我哋要去動員市民嗰個能嗰、那個困難度相當之高，但係好慶幸地三次夾埋。我哋有超過25,000份反對意見書，咁呢一個係算係不幸中之大幸。 咁嗰、個油尖旺嘅區議會又有咩角色呢？ 哇！油尖旺區議會一個角色， 放軟手腳啦 嚇。唔止放軟手腳，係、直頭極力打壓。 系， 我講嚟聽下， 即係佢哋撐政府嘅， 佢哋撐政府。 哇！離曬。 中港武係。油尖旺区议会主席，佢系民建联成员啊嘛，大佬啊！ 仲有一个人要提嘅咧，就系、是、呢、這个啊、声称独立，实质咧系西九新动力嘅上一届油尖旺区议会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啊啊梁伟权。 哦、OK， 因为一开始政府话呢个系旅游项目嚟嘅，喂，旅游搵、钱、 大晒啊！对佢哋嚟讲 系大晒噶，系咪先？嗱，所以当时咧、政府佢。即系我哋点解话佢奸呢？成个露天广场计划咧，佢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就系我一开始讲嘅起一个新嘅巴士总站。第二部分就系喺呢个文化中心出边咧，就起一个回旋处。咁、就因为你拆咗巴士总站咧，咁你啲车要喺嗰度转弯咧，就要起个回旋处。第三部分咧就 系 起广场。佢将呢三个部分拆开咧，就有一个目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喺立法会嗰度易啲通过，因为你分开嚟拨款啊嘛、第二个目的就系、是，佢可以先斩后奏。我做咗第一个阶段咯，做乜唔俾我做第二个阶段啊？咁所以 阿小班啊，嗱，即系证明你好容易俾啲官员呃噶。原来咧，将呢个拆细佢， 系嗰啲建制派里边啫。 你哋就会系啊， 你唔好陷我于不义啊！而家系建制派嗰啲人系咁嘅。 如果讲陷不义咧，我就刚才咧有个修订嘅后呢、這个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就唔系后唔系梁伟权，梁伟权区议会副主席。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如果你话陷我哋于不义咧，仲有一个情况一定要讲嘅话咧。就系、是、我哋其实透喺油尖旺区议会入面，其实有四上一届嚟讲有四个议员支持我哋，系认为要保留个巴士总站。我哋曾经透过佢哋申请两次，要列席有关嗰个议题嘅区议会会议或者交通运输委员会会议。一次就讲紧系09年嘅10月，中港冇话要闭门会议。咁我哋断言 区议会闭门会议咁都得，哇！即系呢区议会已经好 黐根噶， 我谂呢即系十几年前都冇叫闭门会议啦，系嘛？ 系啊，咁第二次咧就2010年嘅九月，嗰次咧就直头咧系有会议记录出咗嚟，系、有一个事前投票、否决我哋去列席嘅会议，咁就变咗我哋整个嘅行动就真係完完全全要后透过街头、或者係网上嘅一啲嘅平台。 两位啊，你哋讲咗咁耐呢，俾我一个好大嘅感觉。你哋面对重重困难、但係最终当然而家政府就各自。喺我作为立法委员咁多年呢， 少见啊。 样一来少见。第二呢，少见得嚟呢，你哋会唔会，我只系担心啫，你哋呢一个所谓嘅成功争取呢，背后可能就系政府同啲财团后面倾唔掂数呢个计划。唔系真系㗎、政府如果要做对财团系解决到个困难问题的话呢，喂，你嗰20,000+个反对意见系乜嘢呀？所以呢，当然我知道你哋好落力，你哋都知道呢 手尾根仲係好长。 嗯， 当然呢我只係希望你哋呢喺呢个问题上面，未必呢个问题呢，我希望我估计係错。所以呢就大家真係唔好沾沾自喜，政府呢诡计多端嘅。 即係你担心有卷土重来， 一定有一啲后着。所以呢你哋喺报章上面呢你都讲得好，你仍有手尾根，不如你讲下啲手尾根同埋将会你哋会点样继续努力呢。 嗱，其实最大问题呢就係、是、当然我哋会担心政府会卷土重来啊，或者係再提呢个计划啦。咁我哋芝麻之声呢就会一直存在，因为老老实实我哋都只係一个民间组织嚟啫，我哋唔需要话咩租咩办事处啊，唔需要有好多其他压力。我哋呢， 不过你哋网上联结到个群体係相当重要 嘅， 真係。 係呀，因为我哋个群体一开始係喺Facebook 嗰度召集嘅，咁到注册做一个团体啦，咁到而家都有十几个核心成员，都一路喺唔同各方面嗰度去监察住呢件事。咁头先讲到话我哋嚟緊会做咩呢，首先我哋认为呢个巴士总站留低，除咗因为会影响民生之外呢，呢一个亦都系香港第一个嘅巴士总站，有九十几年历史啦。所以 又讲集体回忆， 当然我哋唔会讲呢咁老土嘅嘢。点解我哋要喺保育方面讲咁多嘢，即係头先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哋亦都有一个保育嘅方向出发，就係话喂大班嗰、那个福禄寿嗰个理论呢，其实是一样㗎，我哋唔可以将码头巴士总站嗰、个钟楼划开嚟睇每一个唔同嘅个案。 阿富你唔记得㗎啦，嗰度有个我以前系呢个九广铁路站嘅终点站嚟㗎。 系啊，所以其实嗰、那个 你有错过咩？ 我梗系大佬啊，我呢六十啊五六十后嘅，你唔系咁样系嘛、啊？即系嗰啲咪柴油火车咧吓、啊，我哋都吓、啊、都 唔系嗰时我哋公民意识唔够强，真系应该保留成个火车站啊！真系嘅， 系 嗰阵时，而家 嗰阵时嘅社会嘅风气， 系啊，同埋中环嗰个北打街嗰个邮政总局真系哇靓到不得了，真系 变咗环球大厦， 怀旧啊，真系怀旧。 所以我哋嗰个理念就系、是、喂嗰、那个地方系应该做翻一个交通嘅保育。咁、我哋唔可以冇咗巴士总站，所以呢我哋仍然同政府讲緊，同古諮会讲緊，喂你唔可以淨係嗰度话中流平嗰级，即係嗰度附近可能天星， 喂古諮会啲教授啊嗰啲咁嘅成员，我哋好担心㗎喎，佢哋投票真 係、 啊、 我哋就係话喂、啊、你应该成嚿一齐嚟评级，我哋唔可以淨係单独睇一嚿嘢去评级，咁、我哋一路会追住古諮会，喂快啲为尖沙咀码头呢度地方评级，咁、就俾翻个名分佢啊！难听啲讲，咁就喂，咁我呢啲我哋会继续做落去嘅。 同埋就系话，佢政府佢其中一个解说就话，喺个即系研究过，佢哋自己做嘅研究过程入边，发觉巴士总站都好似都有啲旅游嘅价值。咁但系其实嚟讲，呢啲嘢喺过去我哋同政府周旋嘅过程入边，已经系提过一样嘢。譬如话有一点咧，我哋都几沾沾自喜，我哋曾经拍过两条片摆个上 YouTube， 系 班官系唔知睇到，即系我哋所谓叫做 O 晒嘴呆晒。嗰两条片系咩咧？我哋拍过有两个旅行团系去参观个巴士总站，同埋喺嗰度搭巴士。因为呢一样嘢嚟讲嘅话，系好多人唔会怀疑，原来嗰 你唔系做妹噶嘛？ 唔系做妹呢一个，其实咧我敢人头担，我自己嚟讲，我够胆人头担保，你每一晚大概系八点钟左右，你一定响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你会见到有日本或者韩国嘅旅行团。 我哋成日都邀请官员落去一齐睇噶，睇下啲真实嘅情况。喂，嗰度巴士总站本身已经 系 一个旅游 点嚟 噶啦， 内地嚟嗰啲豪客啊， 唔系系外国游客， 外国游客， 东南亚、亚洲游客， 系啦， 我哋成日叫佢哋喂一齐落去睇下啦，我哋今日开完会，喂落去睇下系咪真系有旅游价值呢嚿嘢？ 嗱，两位不如咁啦，而家咧你知道我哋呢个香港社会咧系对于政府一啲强横嘅政策系都要做咧。其实有好多呢啲民间组织呢係对呢一类嘅政策嘅不满呢不断咁发出声音。有啲好似你哋咁今次成功啦。所以呢请你上嚟呢希望分享下你成功之道。 啊、 譬如国民教育啊，而家班后生仔学民思潮。你哋有啲乜嘢嘅即係技术啊，又或者係你哋嘅心思。譬如你头先讲嗰二万五千个嘅嗰啲嘅即系 意见 书，你点样攞点样做，可唔可以同班后生仔分享一下咧？ 调翻转去讲，其实系过去咧有 唔少嘅可能传媒啊，或者系政界嘅老前辈，好似阿 Peter 咁咧，都有唔少嘅指点，我哋先至真系做得到咯。你话我 唔系你哋有谂头啊嘛？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嗰个咩系Halloween 系嘛？ 系 Halloween 咁，你哋又喺呢个天星码头个旧天星码头嗰度咧，东龙嗰边咧就搞啲活动噶。 系嗰次嚟讲就 都拉到好多人签名啊吓。 嗰次就一晚我哋都攞到接近2000个， 系 嗰一晚。咁其实最主要我哋会觉得系要揾尽任何个方法嚟到去联络唔同界别，不论系可能议会入边嘅又好啊，地区人士又好，或者本身系可能只系平时佢会留意新闻嘅朋友都，我哋都会尽量去作出联络咯。咁同埋就话你话去攞签名，讲真，我哋啲手法都几接 嘅，唔系话接嘅，即系话我哋可以将一啲好抽象嘅理念。平民化，用我哋做最平民嘅语言讲出嚟，例如话保育究竟系乜嘢咧？喂，保育我哋唔系话成嚿嘢摆喺度唔喐就叫保育，保育系我哋话我哋呢一个巴士总站仲可以用紧佢嘅功能，一路维持落去就叫保育。咁我哋用呢啲语言去同市民讲，喂系好简单嘅啫，唔需要太复杂嘅成件事，咁就好容易咁样令佢哋明白呢件事嘅严重性。第一系影响佢哋 身。大巴咧成日以工程师嘅讲法就话，架车都唔坏，做咩少喐佢啫？系嘛吓？ 当然啦，即系我哋要强调严重性啦，会影响佢哋嘅民生噶嘛，急切性啦，因为。只要政府一开展呢个回旋处工程咧，成个巴士总站冇得救噶啦，一定要封，就要拆，就要搬噶啦。严重性、急切性，我哋仲平民性，我哋仲简单嘅语言去解释俾你哋听，同埋我哋都会同好多嘅唔同嘅团体去联络，去做一啲combination， 做一啲联合嘅活动，例如话。 不过谂可能有时咧，系个社会嘅系一啲嘅事干都会令到咧推动啲活动系呢啲运动比较成功啲，因为旧嘅天星码头搬迁咗之后咧，令到佢哋觉得渡过渡海坐渡过轮咧好麻烦嘅。咁佢哋会想象得到，如果连呢个巴士仲有搬到去尖东咧，哎呀攞命啦真系 。我想问一下两位嚟嘅中港舞咧就话。啊，各自系明智嘅做法啊！咁我就想听下你哋咧， 抽水 咧，究竟你哋过去同以喺议会里边，民建联一定系大多数啦，建制派系大多数啦。头先你哋话佢哋系左头左势，嗱，而家政府话各自，佢哋又话吓明智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呢啲走位之道。 政府今次各自嗰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喂，原来佢哋系发现呢个巴士总站嘅线，即系唔可以摆到咁多线喺度， 容纳唔晒 嘅，同埋嗰个地基有问题嘅。喂，呢啲嘢我哋喺 早应该知啦， 我哋喺呢个组织嗰阵啊，我哋08年组织呢个芝麻之星嗰阵已经讲噶啦。咁我哋亦都有同区议管讲啦，当然我哋将我哋呢啲最简单话俾佢听，喂，搬咗系唔得嘅。你度起广场系唔得嘅，讲晒噶啦。当时中港务咪就系话，唔系政府话得嘅，政府话嗰个巴士新巴士中站都起咗咯，咁你梗要搬过去啦。 即系政府话得，我哋民建联梗话得啦。政府话各自，唉好，各自都系好，就系咁啦，系嘛？ 咁啊，有一样嘢咧，就讲紧咧。阿富你讲到个情况其实都已经好接近啦。 系我十几年对住佢哋唉识会啦佢哋啲嘢。 即係有一样嘢系讲緊呢Leo 佢头先提到新个巴士总站。嗱讲返就话2010年9月嗰次呢嗰次就陈文佑议员动议呢就去处理个新嘅巴士总站。 係。 但讲緊中港冇或者係成个民建联佢哋即係建制派佢哋去讲咩呢喂咁本身个计划系继续㗎嘛你如果系处理用第二啲方法处理咗个新嘅巴士总站咁点拆先係咁样面对住一个咁样嘅情况甚至乎话嗰一次嘅动议嚟讲个背景系咩呢因为10年7月嗰次系有一单系旅游巴士机同差人嘅袭警问嘅事件发生咁就触发到呢我哋系更加去留意区内讲緊嗰个旅游交通嗰方面嘅设施咁就嗰一次动议其实想解决呢个问题佢哋可以连区内有呢一个情况出现佢哋都可以喂 完全唔知发生呢啲事啦，系咪后知后觉啦，又系。 系啊，所以有会有一边，因为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咯。 刚才未曾系我哋开始讨论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条讲就话咧，因为我都问啊，问阿 Jackie 成讲讲过，就话啲旅游巴士去到星光大道咧，原来有一个好高危嘅动作噶吓、一系好急嘅时候咧，原来又冇地方去嘅时候咧，就用胶樽解决，真系。 系啊，所以我哋、所以我哋亦都同时间系因为点解我哋会关注到旅游巴嘅问题？最主要就系话，因为拆巴士总站牵连嘅，起码有两样嘢。第一，政府话有系一个为咗旅游业目的，咁我哋就去睇下睇成个区旅游业有乜嘢嘅问题。第二就系话，拆巴士总站衍生出嚟系好多嘅一啲交通嘅问题，而交通呢一样嘢讲紧系唔系净系睇个巴士总站，唔系净系睇嗰节梳士巴利道同广东道，系要成个区去宏观去睇。咁我哋就发掘到呢一个问题， 因为呢个系旅游项目嚟噶嘛，喺政府嗰个角度嚟讲，即系佢咁 present 俾我哋旅游项目，咁我哋咪由旅游项目嗰度睇翻咯。喂，你一搬咗巴士总站，你其他旅游配套系咪做得到先？咁我哋嚟紧就系话，头先阿富都问我哋嚟紧有咩做？嚟紧我哋话，而家佢唔搬嗰、那个尖马嗰度去摩地道啦。咁、尖马摩地道嗰度咪空咗出嚟咯？你一新巴士仲有空咗出嚟咧？咁 嗰边旅游巴拍咯， 系啦， 一语中的啦。 呢、這个简单，因为我哋民间智慧就咁啦，一跳跳嘅、你问我做咩，使唔使做咩 feasibility 咧？使唔使请咩顾问公司啊？悭啲啦，真系。 嗱、呢个我又要再抽多一次水咧，就梁伟权曾经讲过话嗰度咧，话嗰度诶应付唔晒成个尖沙咀嘅。咁我哋亦都系俾过一条片上去区议会同旅游事务处睇、我哋亲自揸住一架大嘅巴士由嗰度出发，我哋 系嘛？ 你阿富，你估下几耐去到中港码头？你估 喺边度啊？ 喺尖东摩地道。 尖东摩地道 去到中港码头， 要最远啦，即系中港城嗰边嘅中港码头。 一架大嘅巴士， 大嘅巴士， 你估 二十分钟？ 我估三五分钟啊！ 有片有真相，讲紧系六分钟去到 啊！咁快？ 而讲紧 我以为你话好塞车添， 已经塞埋灯位啦。 Okay. 因为仲要讲紧，我哋试过问个业界，问个旅游业界，你哋觉得由个导游打俾司机，架车几耐要到系合理？佢哋话十分钟之内到到就合理。 系。 咁呢一样嘢变咗话，其实尖东摩地道系一个咁样嚟拍旅游巴，我哋系肯定系一个可行嘅方法。 系。又翻翻到嗰个说话就系大班人成日忍咗毛主席啦。一定要咧经过去实践吓，然后先至可以去讲吓靓，你话唔靓？ 我想问一下咧，网民话民建联咧有封公开信噶喎，吓嗰封公开信系咩？ 系我哋俾， 我系你系讲紧系寻晚系咪啊？ 我唔知啊，呢、這个 Charles Chan 话。啊！跪求 Jackie 即席演绎一下，俾民建联嘅公开信。 嗱，嗰封信咧就其实系我哋寻日我哋一班 张佢军啊，就系嘛？ 可以话系一个张佢军啦。咁讲紧个做法就系话，因为民建联最中意咩啦？最中意抽水啊嘛，最中意咩？最中意话出嚟成功争取啊嘛。咁问题就话，报纸都写咗啊，佢出嚟又话啊，政府个决定系明智啊嘛。咁好啦。我哋经过一个思维就话喂佢随时真係出嚟可能派单张挂 banner 而家选嘅立法会啱唔啱。我哋就话一样嘢我哋有晒记录有晒记录证明民建联喺过去咁多年嚟系支持拆站嘅。因为呢一样嘢你唔好意图或企图出嚟抽水你民建联系完全冇资格出嚟去成功争取公立巴士。 过去我哋睇到个社会嘅荒谬议会嘅荒谬呢啲咪建制派民建联呢啲人呢即係往往呢系左摇右摆总言之就系跟政府嘅唯利是图往往政府话乜就乜完全冇咗自己嘅原则。我今日好多谢两位上嚟我相信你哋往后嘅路仲係好长。最紧要真係我哋唔好沾沾自喜。 认清目标下。 政府呢一定有佢自己嘅轨迹。我哋因为选举声明我哋要交返出嚟啦。今日拜拜。 咁多人名我哋 係啦。 港岛区一共会选出7个议席参选名单有14张包括以民主党善仲佳为首嘅6人名单。 另外有许清安名单。 新民党叶刘淑仪为首的3人名单 自由党刘建仪为首的三人名单， 卢永乐， 另外人民力量刘家雄为首的三人名单， 民建联钟树根为首的七人名单， 另有吴永春名单， 公民党陈家洛的二人名单， 工联会王国兴为首的五人名单， 民建联的曾玉成， 社民联的吴文远， 工党何秀兰为首的三人名单， 最后就是何家泰参选的名单。 超级区议会即将会选出五个议席，参选的名单有七张，包括白允琴， 亦有民建联公民力量的刘江华，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五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的三人名单， 民主党陶谨申为首的三人名单， 民主党何俊仁为首的三人名单， 以及民协冯检基为首的两人名单。 教育界有三位候选人，包括何汉权、教协的叶建源以及 Hans Richard。